等车翻工，送一送 ，Talk Only All Day Breakfast。 先我哋蝦撚曬碌喎， 係咩甩碌啊？而家叫 甩碌， 甩碌係甩曬碌啊！ 技術上講解一下，我哋 聽唔聽到我先？冇聲嘅 ，buffering 咯、 ，buffering 即係 跟住。 你平時係用呢個 app 聽㗎？係 啊係啊，因為平時用呢個 app connected 嘅喎。 connected 係、哦、有聽眾啊，聽到㗎啦。 聽到啦。 講咩啊嘛？ 應該係應該係垃圾三嘅問題。 delay。 聽到就我係繼續㗎啦喎。 我哋 啊， 屌啊！頭先發生咩事件咧？我哋 唔撚知你啊！ 我哋有啲 back contact 事件啦、 啊。我係等阿方丈 confirm 喺個 app 度聽到先，聽到嘅，正常嘅， 冇夠 清楚嘅， 聽到清楚嘅。 哦，好，咁我繼續行啦，屌！ 唉，好辛苦，好辛苦。 係啊， 邊打怪喎？ 系， 你未？ 不过因为呢个系三嘅问题。 我哋如果成功嘅话，下次可以咧四个边行搭边打麻雀都得噶啦。 I F G 试下讲嘢。I F G 冇声。 咩啊？我见到有 I F G 冇声。 系。我见到有两个西人喺度去影自拍喎，呢啲系咪叫占领光环啊？而家 未喎。有两条羊肠喺度 selfie 喎，系点啊？好。咁啊， 呢条线好短喎、 啊。点解咁短嘅？你头先好长嗰条线。 唔 系咯，唔关事喎，条线边有咁短啊？哦，电话又行翻嗰边。 系啦。 点啊？ 哎，玩换麦。 系。咁啊，好啲啦。你哋继续讲先。继续讲先啊。 我支麦好短啊，条线。 系好。如果听众系听唔拿到嘅咧，麻烦，唔系听唔拿到系 唔到系唔会话俾我哋听嘅。 系。但如果聽到嘅咧，麻煩喺個 band group 度講一講聲，唔該啊！係唔清楚話有啲咩問題都講一講聲，係、 嗯。 我哋而家係用一種 聽到清楚聽到嘅， 係。我哋而家係用一個正方嘅人形蜈蚣陣去做緊直播啊！哇！係阿方丈。阿方丈咪讲啲嘢先啊，唔系，经测试应该咧，啲听众咧系听唔到我哋听到咁嘈嘅声噶，净系听到麦嗰啲声嘅。 咁样咧，头先我哋而家计咗边啦，咁我哋咧就去到灯笼街嗰边嘅。咁样咧，呢度就有民间电台，咁啊前面咧就有我哋嘅友好啊，郁文嗰个佢叫咩？普罗政治学院嗰个 边度啊？ 喺前面， 我前面 系啊，喺前面就系啊，即系有一个系否定呢个活动，但系唔知点解会喺度睇。 唔係，佢否定呢個活動，但係佢係認同呢個活動係要籌旗啊嘛，咁又要籌旗啊嘛，係，哦 ，OK， 好，繼續。 嗰啲記者咧，點解做直播咧係要帶住嗰啲隔音嗰啲 headphone 啊？即係 我就話我哋爭個 FM transmitter， 如果唔係，我哋都聽唔到我哋對方講啲乜嘢，咁樣有啲問題啊。 係，其實我哋而家都聽唔係好聽得到嘅。係咁樣咧，又嚟呢、這個。趁家系啦，咁就系前面人力街站，人力街站隔篱就系普罗政治学院嘅， 唔系人力咩呢度？ 唔系再喺隔篱噶咋？你见到上面有个奇迈 radio 嘅 logo， 有啊？ 有。 转读啦，我哋应该边行应该边讲，见到啲咩？唔系讲前面有啲咩？就前面有啲乜嘢？ 即系讲翻我哋头先就见到街工啊嗰啲啦，不过街工嗰啲就冇咩值得好提嘅。 好。我哋应该要行到再过咗鹅颈桥开始疏落啲或者静些少嘅时候，先可以再 郁敏老师听唔听到？系郁敏老师啊！ 系你唔好咁啦，人哋都系搵食啫。 我唔知有冇入到咪啊？啱啱嗰把声就系老美男嚟嘅。系啊。 K 兩而家係好似買，好似喺啲舊式中式酒樓咧，喺度孭住啲嘢喺度買燒賣咁樣。 果精準啊！呢啲句話。 而家都冇乜呢啲咁樣。 舊式酒樓。 哇！本土民主反共， 好多警察喎呢度。 係啊，有至少十排嘅警察。 大家預計咧，未來嗰40秒係乜都聽唔到啊！ 我講一講點解會。 你唔係點解有咁多警察嘅？ 我要講一講點解會咁樣嘅，因為咧，其實咧，喺呢度咧，其實已經唔係第一年咧，就係有呢個愛護香港力量，即係護鎮中國班人喺度嘅。咁啊，過往咧都有大量嘅衝突嘅。咁今年咧就唔知點解咧，差佬就排咗至少十排嘅差佬喺度咧。就係阻隔咗兩邊嘅陣營嘅，咁樣就不斷喺度叫大家繼續向前行，唔好停留。 我哋係咪繼續行啊？ 係， 係行。 前面咧應該有一段時間咧，大家乜鳩都聽唔到嘅，咁啊有啲心理準備啦，會係比較嘈吵。 好，而家喺我嘅左手邊咧係呢個。青年新政啊，即系咧嚟紧呢个区议会选举咧，会派出咧一扎呢个八九十后咧，八十后咧系出嚟选呢个区议会啊。 又有一个应该唔应该喺呢度出现嘅组织啦，嗰、那个咧就系、是、叫做热血公民，就系、是、唔知点解喺度嘅。咁当然我可以引述翻阿慈生啱啱所讲嗰个讲法咧，就系、是、条街系你噶。 系。有冇补充咧，阿北总？ 有冇补充啊？应该呢啲问啊，阿蝶北系咪喺度啊？ 蝶北今日 阿蝶北系咪喺度？ 蝶北唔上街今日，决定 唔知，但系我净系知道而家好嘈，真系好嘈。 我现场系嗌紧打倒共产党啊！咁啊！好多人去啊！咁啊，我讲一讲啲游行主办单位小战式咧，我断咗。播紧喎，系我如果听话咧，发现有啲断断续续嘅问题咧，麻烦试下，哇喺。麻烦试一试咧，自己再搏再连再尝试连接，因为可能呢度咧人太多啊，啲电话线路咧激扩得啲 internet connection 唔系太好啊，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系冇办法，因为边行边直播咧，我哋要即系可能会有啲断线嘅情况啊，系咁啊，啱啱头先仲系停留咗喺呢个热血。公民嘅鹅颈桥底街站嘅热 血大战呢个爱字头啊，呢度系啦， 咁啊冇办法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通常有热血出现呢啲游行咧，隔篱都系会有啲爱港力啊嗰啲诸如此类出嚟噶啦，好多人系塞死晒。 实在无法睡眠，实在无法睡，心惊纠察张战，实在无法睡，个个死党去晒移民，剩下我要担当一切，实在无法睡，实在无法相信，实在无法泪。就界乞衣猖狂，实在无法量，个个高官去卡拉 OK， 个个公安收钱包庇，实在无法量，实在无法自由，实在无法自今天死低听朝改晒，实在无法自唱那歌都反党反国，问问意见半句十年，实在无法治，实在有个限时，实在发恶梦，天地都不好过，实在发恶梦，这里一日加租加价，飞机车声打到滚炸，恶梦，实在不知所以，实在你的事，选举统计赖行，实 实在系会冇事。仲系咁样讲嘢，就实系会冇事。人人实话你痴痴地笑，伴你啊千山万里十年，实系会冇事。 我哋唔係新聞，我哋網台嘅。你有咩想講 ？White Pride Worldwide, White Pride Worldwide, Say Hill。 哦，多謝呢位嘅意見嚇。 哦，好啊，喂，唔該曬。 咁補充翻咧，其實係前面有人賣線㗎嚇，咁就喺大公門口嗰度有人賣 線。電風扇，電風扇喎、 啊。我諗係啦。 係大公報賣嘅。 唔係大公，喺大公門前賣啫。 哦、oh, ，OK。 咁啊，就嚟到 今年買風扇應該 work 嘅喎、哦，你唔好買貴太多，買貴10蚊都有人排隊買。 但係而家啲青頭車係咪真係唔行㗎？我哋閉台嗰啲年輕主持都好似唔係好見人咁 啊！就唔知佢唔行嗰個目的個原因係咩唔行？覺得無撚聊啊，定係根本就覺得冇用，定係唔諗呢啲嘢咧？ 咁總之呢啲叫咩？係鳩行。 鳩行。咁點解阿方丈你出嚟行咧？ 好喎、啊，你哋話做節目，我咪上 台。你一暗示佢都係青頭。 咩啊？ 你暗示佢都係青頭啫。 我出嚟行，咁啊，即係我唔係青頭咯。 哦，搞即係俾翻封利是啫喎。 我屌！ 啊，點解出嚟行啊 ，Kevin？ 我啊，我都係當係一個社會觀察咁啦。 即係你都做埋阿羅旭啟嗰份。 羅旭啟一啲 friend 啦，係啊嗱。咁啊嗱，記得周博賢咧，佢哋今日有一隻公運大碟啊，今日推出嘅。 係啊係啊。 咁啊， 啊有 CD 賣咁犀利 嘅。有 CD 賣啊，咁啊，我如果想去買，但係嗰度好嘈，咁啊，轉之後再買啦嚇。嗱、啊，咁我哋咧之前準備咗啲 topic 嘅，不如講下啦。 你阿 Pat O 叫我哋行快啲，屌柒你啊，你老母啊！ 點解要我哋行快啲啊？ 關佢兩事、啊。 因為佢話佢喺我哋前面喎、 啊。啊我是追不上你的步伐啊！ 環保觸覺就是反這個、哦、第三條跑道啊！ 啊我們講一些 topic 啊，例如、啊、今天有一段新聞呢就是說呢即是97年啊七一出世的有個女仔咁就說想移居新加坡，你有沒有看這段新聞啊？ 有 你覺得怎樣 呢？冇嘅， 佢好似唔係好清楚新加坡係咩環境。 人哋想去天堂，你唔通唔即係阻佢咩？ 真係天堂有路你不走啊！ 有啲人係即係最好笑係佢英籍噶嘛， 係 即係好揀唔揀你揀新加坡？ 有咩選擇呢英籍 或者即係如果咁樣咁，佢倒不如翻祖家啦。 去澳洲嗰啲係咪都方便啲㗎？ 我唔知道、啊，但係。理論上通行就應該易啲嘅， 係喎。其實兩個角度喎。第一就係、是、星期唔係即係香，有人話香港係一個揾錢嘅地方，但係唔係一個生即係住嘅地方啊，生活嘅地方。 咁我呢個同意啊。 咁但係如果你相對嚟講，新加坡就更加係一個咁樣嘅地方。如果你覺得新加坡可能揾錢係會開心啲嘅，但係生活就未必係真係。可能 even worse 係香港咁樣噶啦噃， 嗰種自由嘅空氣啊，嗱佢裏邊有講過嘅，佢話我好中意香港，只係對香港未來咧就唔係咁樂觀，即係因為佢諗住要生仔啦，佢覺得香港唔係一個孕育下一代嘅好地方， 點解咧？ 佢亦都有裏面講過喎，即係抗爭啊，主散之後呢覺得自己好似一粒塵咁樣樣，即係冇影響到。 但喺新加坡你一粒塵都唔係喎， 都 話甩停喎 嚇。喺即係冇理由揀新加坡，即係佢選擇新加坡係咪就係代表佢話我唔撚諗呢啲嘢啦，以後都淨係諗揾錢咁就算數啦。 是不是一种态度呢？ 真是祝他好运啊。 即是在香港你可能忍不住要想一下。嗱，我哋经过寻晚嘅案发现场，呢个富德楼啦， 富德楼啦，呢个咁富德楼啊，梗系会挂呢啲嘢出嚟啦。 差佬话叫佢收啊，差佬好似话叫佢收咁啊，唔睬啦， 唔睬系正常嘅。啊，佢睬咗我， 欢迎啊呢度系嘛？ 佢睬我就唔睬佢噶啦。 我哋又嚟到呢个天国乐园啦，天国乐园。天国乐园的 本土新闻，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天国乐园先？ 知道、 啊。话说法轮功咧，佢哋着嗰啲制服后面会写住咧，佢哋系天国乐园嗰啲人咁样。 啊，我哋见到台长， 即系以 为 好似去咗主题公园。 不如访问台长一两句。 哦，随便你。 喂，台长你好啊， 多谢多谢支持，多谢支持啊。 好 紧 live 咁啊，唉、哎，边有咩台边啊？好，快啲埋你个本土新闻度啊！随缘落座啊，多谢支持。 行不行？ 行 行行，方丈是不是想屌診我呢？ 什麼？你是不是戇鳩的？ 屌，有什麼所謂的？為什麼你這麼介意呢？ 屌，荼毒世人。 是。哇，跟住見到方丈的親家了，有啊？ 什麼？ 方丈的親家，我遮住你來過啊。 屌你。 雖然我遮不到你。 不是，你遮住我沒什麼用的，他們又不認識我，是不是 nobody 來的。 你又不是幸比是吧？ 什麼？ 你又不是幸比。 我不是幸比。 死了，我們、這個、我們進入法輪功的聲音範圍了，嘉倫。 我不想支持我們啊。 嗱，方丈，不如同你傾啲閒偈啦。點解今日大熱天時你著件黑色衫出嚟咧？ 冇喎，而家通常黑色衫多，同埋即係好多時候，如果出嚟呢啲活動，我都係著黑色衫。 你表達你嗰種憤怒定係咩咧？ 你其實係冇咩嘅，因為你其他顏色衫咧，有陣時又好似佢哋有 dress code 嘅話，又好似唔啱，但係黑色就再穩陣啦。我又唔係去外國嘅活動，外國嘅活動就話一定要穿嗰啲咩紅色啊嗰啲啫。但係如果我係去即係正常一個示威，其實都唔係支持政府啊。黑色就應該係好穩陣嘅顏色咯。 咁你會唔會翻屋企之前換翻件紅色衫咧？ 哦，咁又唔會喎，咁又唔會。咁起碼屋企人知道，即係我。 知唔知你出嚟遊行啊？知唔知你出嚟遊行啊？ 唔知啊，佢知道我今日翻工嘅咋。 啊，你份工都幾休閒喎、啊。 唔係，我份工比較 flexible 啫。 嗱、啊，咁但係你唔覺得黑色衫好熱嘅？ 係啊，不過好老實講，即係只要咧，我係離開咗有冷氣嘅環境30秒內，我就開始出汗，所以已經。即係我已經係個，即係我嘅身體狀況，只係得出汗同埋睇冷氣叫做正常，我唔會覺得凍啦。咁所以其實我已經對於出汗已經覺得，唉，咪又出汗咁咯。 你好似體化咗一啲嘢咁咯。 慣咗咯，已經即係被逼 single 咁樣，冇計太肥咯。啊，做乜嘢？法輪大白平咗喺度。 法輪要影相喎。 假喎。 喂 ，Wacka， 喂，再 Wacka 先到，倾下偈先。 好啊。 嗰度。喂，喂，讲两句先。 喂，哇，你好。 做紧 live 啊。 哦，原来系咁啊，快啲过去唱歌啦。佢系北上频道主题曲啊。咁，迟啦，我带你环游世界。 我哋而家咧經過 Wacka 嗰度，哇！見到阿劉哥喎，哇！有靚女喎， 係啊，快啲去所謂行啦， 嗱，我哋聽下主題曲先。Conley 啊 ，Conley 點樣啊？ 做緊 live。 Conley， 你哋唔收費啊？ 唔收費。 唔係啊，而家個個搞收費，你唔收費？ 未諗到有咩可以。 而家講我哋，你講 Conley 啊？ 是但啦。 好，我哋而家我哋乜嘅先？我哋要揾呢個街站。咁啊，我哋啲兄弟嚟翻曬嚟啦。我哋喺圍園行到而家5:10幾。 咁撚快嘅。 係啦， 係咯，人少少，十零廿萬係咁上下啦。 有十零廿萬啦， 廿零萬啦。廿零萬啦。 sell 下你哋啲收費 project 先。 我哋冇咁多嘅 project 嘅啫，我哋就係一個好紅嘅網上電台。咁我哋需要咧希望啲兄弟姐妹們啊，朋友們啊，幫下手捐下錢。你哋 Talk Only 都係啦，應該捐下錢俾我哋啦。你咁有錢，你哋啊，你唔係屎唔係啊，唔係啊嘛，唔係。我哋而家要求咧Talk Only 咧，即係你不屎咧，你哋嘅 server 開放俾我哋免費用。嗱，咁就幫到我哋啦。唔係啊嘛，冇啊。冇啊， 好啊， 咁我该做咩啊？ 攞嚟做 乜嘢啊？ 攞嚟做乜嘢？ 我几分得 long 年。 喂 ，hello， 阿丽， 喂，hello， 点啊？ 点啊？阿的长官， 今年虽然人少咗啦，但系亦都话老实讲，今年人少咗啦。个主题上亦都因为即系六一八之后成件事，即系政府个方案通过唔到而少咗人。咁但系始终都系嗰句，我哋争取香港普选嘅民主路，我哋仍然都要坚持落去。 咁想正经嘅， 喂，唔通点啊？你想去讲咩啊？唔系，同埋最后一样嘢咧，你见到今日七一咧，其实好明显啦，出咗个讲法出到嚟啦，大陆要求包括埋香港。咁你又簡單啲啊，就係人哋有對家都打埋嚟，而家仲唔走出嚟？咁我覺得依樣嘢一定要堅持落去咯。係啊， 你有冇出靚模啊？今年 有見啊，喺嗰度。 邊人？ 邊個？ 係咩？係 啊。 你喺度走寶添，仔。 喂，屌你哋點啊？你就咁行出嚟一路講啦。 試下咯。 得唔得？ 麻麻地。 O K。好啊，好啊。喂，加油啊，加油啊！ 拜拜。 啊，咁样，有咩感想啊？ 生活得好，可以继续生活落去。希望各位继续，我哋要坚持住。 咁啊，方才就系、 是、喂， 咦、欸？你点解变咗阿牛咁嘅你？ 啊？ 你变咗刁民牛咁嘅你？ 系啊，刁民笔啊，系啊。 刁民笔嗱，笔总系凹咗个头嘅。 哇！不能解释。 夜长 K 话德总咧撩撩阿牛系撩鬼攞命喎， 我撩佢先嘅咩？ 系我撩嘅， 咁即系你唔啱啦。 我慷他人之慨啊，我系阿德总出钱啫， 但系你咁样你又唔啱，你又要夹阿德总要佢 sponsor。 我唔知佢会咁讲嘅，我哋冇夹定嘅嘛。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 Rega。而家系点咧？ 喂，客观嚟讲，当年点讲穷过佢哋啦，系咪啊？ 呢、這个应该都唔需要否，唔需要思考 啦。有收钱，我冇收钱喎，我系富啊！ 你同马高自己有钱啊？你 轻松突入啊！ 哇，你好啊！ 你边位啊？ 我系废柴网友啊，穷 L 个朋友啊。 哦。 今 日 点解出嚟行咧？冇啊，人行我行咁样咯。 会唔会今年嗰个目的叫做好似少咗啲冲？ 今日系真系目的嘅少咗啲，真系冇乜唔系好清楚点样想行咁样。 啊，咁你又行咧？ 都出嚟行支持下咯。 系 支持咩啊？ 支持下本土啦。 你嗰支持有冇改变啊？ 唔支持会冇改变咯。我只可以讲。 系好理想嘅主意。 O K， 咁啊，多谢。 加油啊！ 有位听众啊！啊！我哋再睇下沿途有啲咩？ 点解成日有听众出嚟嘅？ 无端端会杀啲听众出嚟嘅，我哋 行咗好耐噶。你几点开始？你都系起步。 行咗好耐啊！我都冇。 你系同学？ 我应该四点钟喺维园嗰度出嚟嘅。 即系你喺入边出嚟嘅。 我入边出嚟。 哦，几有心啊！咪热死咯。 唔系好热到今日，你觉得好热咩？ 今日都唔热，我都好热。 你攞住好大嚿嘢啫。 哦，好啊。冇辦法，因為要直播，所以一定要拎咁大叉。 但我又唔覺得真係特別咁熱喎，又唔係好扮太陽。 哦，而家好啲，頭先攞命啲啦。 頭先係用遮嘅，而家又冇用遮，唔使 OK。 OK， 好啊，加油加油！ 加油啊！大家咁話。 好， 我哋嚟到不經不覺間嚟到呢個左膠大本營啦，話已經。 點解係左膠大本營嘅？ 大家睇下嗰度。 哦，邵家臻喎，係喎。 係啦。 然之後又見到有一扎咧，咩杏林覺醒啊，乜乜施政啊嗰啲。喂，其實我覺得呢扎團體名咧，其實 係咪可以講好啲咧？ 我覺得佢好似嗰啲 反斗奇兵、鐵甲奇兵、乜乜奇俠咁樣咧？ 唔係好似嗰啲咩實診所 secret 嗰啲咁樣嘅名 咯？咩 即係而家 Facebook 好興啊，咩診所咩低能奇觀啊？ 唔係，我覺得佢嚟嚟去都嗰幾隻字砌埋咗一個名。 咁你覺得本土民主前線呢個名改得好好咩？ 呢個唔係本土民 都係咁撚鳩。 本土民主前線同頭先綠色嗰個本土有冇分別㗎？ 佢而家話佢係做好多唔同嘅分線組織㗎嘛，但係互相宣稱嘅有冇關係？ 啊，你先都可以叫自己本土喎、啊，咁樣。 咁我都叫自己本土， 本土奶共聯盟咁樣。 係啦，咁啊，跟住呢兩日進思文， 你有咪沙田本土嘛？你有 係咪進思文啊？係咪咁叫啊？係 啊， 佢哋好多嘅簡稱咧，我有時驚講錯㗎。嗱，今日遊行咧係有人用自拍棍㗎嚇，我見到係。呢、這個遊行是沒有禁到自拍棍的， 那是好事不好事啊？ 是有影相啊，不知道太逼人都可以用的。 我飆到法輪功又逼近了我們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不是我們逼近了他們啊？ 其實今次差佬 現在申領法輪功全部師弟，好勁好勁， 應該聽不到啊，應該聽眾不太聽到， 現在聽到，我們靠回那邊一點好些。 今次咧，差佬咧開咁多條行線，都係想啲人快啲行曬去就算噶咯喎。 係，喂，呢度有個雨傘基督徒喎， 我見到個香港徒步民族自決會有乜嘢？ 哇！仲唔嚟香蕉奶昔批鬥，快啲啦！ 雨傘基督徒係咩組織嚟㗎？之前有冇聽過？ 春天教會喎，行公義喎。 行公義 ，Holy Man 喎，有冇 Holy Man？ Holy Man 啊，Holy Man， 唔識喎呢個，今年都有啲組織係之前未見過嘅喎， 佢叫春天教會，佢其實係咪呢段時間開㗎？ 夏天啊喎呢段時間，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即係佢用春天嘅意思，但係佢唔 係。頭先見到個雨傘嘅基督徒咧，即係眾所周知咧，即係其實即係天主教嘅人比較偏係黃絲啊嘛。咁但係其實好少我呢啲場口呢會見到呢個天主教嘅一啲街站，係咪因為佢哋唔使籌旗呀？主要分別 天主教邊度使籌旗㗎？ 即係其實主要呢個分別嘅，唔係撐唔撐呢個問題。 天主教係世界上最大嘅地主嚟㗎喎，佢係擁有， 所以佢係連街站都唔使擺， 天主地主都係佢㗎喎。 佢擁有嘅地皮好 Q 多喎，大佬 天與地呀、啊、真係呀、啊。咁其實唔可以咁講，即係其實係啲窮嘅組織先會擺街站嘅，同佢參唔參遊行係冇關係嘅。 窮嘅就擺遊，咁我想問頭先有個話唔嚟呢啲嚟，但係又喺度即係擺檔收錢，但係每個月又收緊某個正義傳媒幾十萬嗰啲。 嗰啲係佢覺得佢自己唔夠錢，要多啲錢咯。 嗱，即係窮嗰個 range 好闊嘅， 係啊， 再窮啲咧，例如我哋呢啲就街站都冇嘅， 係。阿李嘉誠都會信自己窮啊，有時。 係啊係啊，賺少咗咯，唔係咁抵。死啦！我哋好似入咗一個，呢度會焗住啲聲嘅喎，冚家拉嘅，大鑊啦。 應該會入曬喎。 左右，咦？嗰個咪藍毛之？ 藍毛之， 我見到藍毛之啊嚇。佢竟然係 啱啱攞到學文思潮，今日派緊破 紙 號啊！佢哋有份 A3 島好大份嘅，我當嘅呢份都係宣傳刊物嚟啦。不過佢後面用呢個燒基本法嘅一張相啊，即係唔係嗰日喺台上面燒基本法定自己燒啦？ 睇唔睇到係正本定影本啊？ 呢個影印本嚟喎，影印本唔會影埋個封面係嘛？ 唔會有黃色㗎喎，係啊。 星火燎原，命运自主啊！ 喂，我哋要尽快脱离呢个困境先。系蓝毛之， 要咩烧位啊？ 咩烧啊？ 哇！嗱，我读呢个普罗政治学院全民制宪，自己香港自己救啊，好长啊！我哋跟住冇路可逃喎，呢个死位嚟噶喎。 補充啊，蘋果新聞講咧就龍頭係已經到咗正總噶啦。 係幾多點嘅事先？ 唔知喎、exact 嘅時間唔知喎、因為我都係睇咗 headline 啫，要 check 先。 喂，不如訪問下藍毛之先。 喂，你好，大家好。 你点解咁严重嘅长袖衫？ 我有接高件衫噶嘛？ 接高咗嗰一个 part 咪厚咗咯？ 我有三换啊！ 你平时出街都系着恤衫嗰啲人？ 系啊， 即系好似台长咁样。 系啊。我系应该系第五次行七一。 你唔系每年都行嘅？ 我第一年就系、是、唔系都七一系啊，第一年头两年行过之后，一直都唔系喺香港，所以即经常七一假期都系喺香港，即系都唔系喺香港，所以就近三年先至再行翻。 即系你所谓头两年就系零三零四啊？ 系， 因为头先咧大会讲系九七年开始嘅咧，佢哋就。 咁啊，我应该反廿三条嗰阵时候，十二月，即系零二年十二月嗰阵时候，我都有行。 一二八啊，好似唔知咩，好似 系咯，十二月十八咁之类啊。 咁今日你点解又会出嚟咧？ 今日咁喺香港应该要出嚟嘅。 你唔会觉得话已经啊咩失焦啊嗰啲咁样？ 有大把诉求都未解决啦、啊，仲有好多。接踵而嚟嚇、啊，後面嗰啲年青一代有新嘅嘢，咁你又咁都要出嚟 update 下究竟而家呢個街頭運動究竟係進行成點啊？咁你七一係一個最重大嘅香港本土入邊嘅即社會運動啦、啊，咁你冇可能出嚟睇一睇都要啦。 你有冇啲咩失雨傘後有冇咩唔同啊？你覺得？ 安慰旅遊咯。 呢度啊，即係個遊行有咩唔同？ 哦，呢度有咩唔同啊？我覺得少咗垃圾桶嗰條街，唔知點解。 即係日本化咯。 唔係啊，我諗係政府喺七一前知道驚。哎呀 ，sorry， 七一之前專登收緊啲垃圾桶，以前好多啊，個今日少好多咯，見到即係我諗驚係攞啲垃圾桶出嚟倒落街啊，或者 堵路啊， 係啦係啦，咁所以做咗呢啲咁措施咯，今年又見到。 咁咧，我見到歷時哥訪問佢兩句先，訪問佢兩句先。喂，歷時哥講兩句先。 好啦， 我哋準備拉嘅。 共产党不是这帮人今天当然要来撑后生仔撑港语学撑广东话和撑我、 我们的听众经常很奇怪为什么你要说屌个老鼠有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又是老鼠 因为我问梁美芬、我合理句嘛 我好直接喎、你直接行动组嚟喎。 希望你哋将我信息转达俾阿梁美芬姐姐，咁我就开心了。 喂，今年同即系雨伞前嘅七一，你觉得有咩唔同啊？ 今年同上年比，今年就几和谐，同埋今年你好你好，今年就人数我未知，但我见今年嗰啲都几踊跃，喂，捐钱啦。 盆满盆满系嘛，收入都可以， 麻麻地少我上年得上年四分一啫。 你呢个组织比较新系嘛？ 港医学都唔算好新噶啦，都算系呢几年，但系就唔算好出名住。咁我都希望帮下手咯。 系推广啲咩噶？ 港医学咧，即系譬如你有冇睇粤典？就系整啲粤典啊，撑广东话，最紧要就反普教中，撑香港话。 咁啊！支持呢個理念啊，非常之支持咁啊，繼續加油，我哋繼續行啦。 大地上是平原，烈日下是和暖，在叹为世上创造不可以取替。旧日梦幻桃源，现在被逐尘烟。 谁破坏世上美丽，改写了一切。这世界是否太快，全不懂感觉， 不懂感觉， 错过了亦不当作什么。当一切走到尽头，当一切难再拥有，天空与海阔自由，成了记忆，成了叹息。当一切天与怒目，当一切难再奔放，可想到这片悠然地方。大地上是平原，烈日下是和暖，再贪为世上创造，不可以取替。旧日梦幻桃源，现在被逐尘烟。谁破坏世上美丽，改写了一切。这世界是否太快，全不懂感觉，错过了亦不当作什么。当一切走到尽头，当一切难再拥有，天空与海阔自由，成了记忆，成了叹息。当一切天远路茫，当一切想到这片悠然地方。It's a beautiful world。 在这些这位置，我们就讲难得这样讲一下 IT。 好啊，讲 IT 游行 IT 有什么小资讯呢？ 即是 很无地自容啊。昨日竟然青头仔讲 IT 还多过我们这样，好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 iOS 8.4 呢？就昨日推出啦，昨日11点钟推出嘅，咁啊已经有呢一个嘅万众瞩目啊，即係已经上咗去 Twitter trending number one 嘅 Apple Music 呢，就係、可以就俾大家试用啦。咁亦都好大手笔咁样呢，一夜就俾咗大家用3个月嘅。咁但係呢，如果大家用呢就记得留意啦，就係、如果你係试用嘅时候呢，记得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只是想只是舐尽这3个月呢，就记得要停返你的 Auto Renewal， 即是你的 Apple Music 的订阅呢，就记住到时就记得按停它啦。 是 咁，因为如果唔係呢，咁你呢就3个月呢，你就会係即係之后就会收钱，就要继续俾啦。 我哋而家走个小 shortcut， 係向周国贤先生呢係购买呢个唱片嘅。咁周生呢 就會喺度可以同大家超。 好，我哋而家喺爬過一個欄杆嘅。 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咁啊，啱啱啊，啱啱有一集啦。咁啊， 我想講咧。其實我好少咁近距離咧，同呢個法輪功嘅銀浪隊咧行埋一條直線咁樣， 唔係嘛？ 仲要維持一段時間，但 我 發現 我想問呢邊呢條路 唔使停嘅喎。 唔係，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啊，究竟而家我哋行緊呢條路係封咗啊，定係其實真係行得？因為我見到前面有的士嘅喎。 应该冇 风大，冇对面又有啲差佬咧，又好似唔系好理我哋咁。 嗱，我而家咧就真系要感恩呢个老实商人为我哋提供少少嘅冷气。 系啊，老实商人开冷气都开得好多嘅。 入式行销啊！ 入式行销啊！ 因为我即系嗰啲。嗰啲長者都幾勁， 啲車要行緊過嚟，哦喺嗰度走嘅。 係，屈翻呢度冇得走啊！ 啊，我哋 啲人樂隊真係幾勁，我想講 係好勁噶。 嚇，同埋唔使睇稿，睇 梗係唔使睇稿啦。喂，你試用咗 Apple Music 嘅咧？ 係啊，我哋要講下 IT 啊，知唔知啊？ 我就係話 Apple Music 有樣幾好嘅地方，即係我哋星期五唔講嘅係嘛？ 唔講啦。 哦， 係啊。 喂，即 係我哋難得有，我哋不如一路行七五九一路講咁啊， 好似唔好得， 好消費主義喎、啊、呢、這 個，係、啊、消費資訊以前係拖工嚟一大環節之一嚟噶嘛。 因為我記得阿 Deep 有講，你真係入去嘅， 係講咩啊？唔係講笑嘅啫，冇認真。 因為咧，阿 Deep 有講過，因為 唔係我想買支嘢 啊。好啊， 好，我同你未用過嘅人同你傾住先。 因為佢可以將啲歌咧，將本因為。佢成日講話 Apple Music 嗰個音樂嗰個 app， 唔係即係你咩？唔係 Apple Watch 可以聽歌，但係意義唔大，因為 Spotify 啲歌咧，或者自己啲 MP3 咧， 執書名 係執唔到落隻錶度嘅。咁但係如果你用 Apple Music 咧，嗰啲歌咧，你 offline download 咗之後咧，係可以升翻落隻錶度嘅。咁呢個係幾好嘅。 系， 好似其实 MP3 都得嘅，不过我未试清楚。但系 Apple Music 嗰啲，你只要你 download 咗落个 iPhone 度咧，就可以升翻落只表度，但系速度就奇慢咯。即系你要自己忍受下。 即系三 Mbps 咁样要几耐咧？一首歌三四 Mbps 啦，系嘛？ 嗯，我升咗四廿首歌，好似都要十分钟。 十分钟。 因为我唔知佢系蓝牙升定咩，总之好乸慢啊。 哦，即系佢唔。啊但系啲歌都多唔多咧？啱唔啱你使咧 ？O K 嘅，都够嘅， 都够嘅。 咪有样好就系、是，如果佢冇咗边首歌，佢会话俾你听。因为 K K Box 冇咗首歌就冇咗噶啦嘛，你唔知啊嘛。 咦？即系喺度神奇咁样重遇佢哋喎。 系。 头先又失散。 哇！好乱啊！ 头先见翻啲2003年嗰啲识嘅老友啊，而家已经带住个 B B 仔坐喺个栏杆嗰度。 你讲系咪阿 Kev 啊？ 系啊，应该系佢哋。 你唔系讲我 系啦， 哦，你唔系讲我，我见到。 我哋讲紧 Apple Music 啊，你 Apple Music， 我今朝想试，但系好似又系要 register。 唔系，你可以入完 credit card 之后再 cut， 再 remove 再咁样。 但系佢唔信佢 remove 咗。 唔系，我 iTunes 都唔用，所以我唔识呢啲识点玩啫。其实系 streaming 嚟听系嘛，唔可以 download。 可以 download 嘅， 可以 download， 可以 download 嘅。但系你 cut 咗，你梗系 download 咗。 有三个月 download 嘅啫。 KK Box 都得噶。 我哋啲 free rider，KK Box 好似有玩到十几号咁日又免费喎。 我系啊。 KK Box 送三个月咯，又系九十日咯，又。 唔系，至到七月十几咋。 唔系，佢一开始系话唔知送，即系类似半个月咁啦，你当。 免費啊，係免費哦。 但係而家係好似下晝就改咗係九十日啦。 係啊， 即係同 Apple Music 睇齊。 即係大家有免費音樂。 係有啲競爭都係好嘅，即係 我想我其實想去 check 下佢啲 classical 嗰啲有冇咁筍咋，即係全部都免費㗎嘛 ？Apple Music 有冇分類啊？咩 Taylor Swift 嗰啲梗係唔得啦。 有啦，而家有啦。 咁。 但係佢 download 係有個 file 定係用佢？ 佢都係俾個 file 你嘅。 唔係喎，嗰啲 box。 咦？咁呢個係呢個可恥途徑嚟嘅喎。 係咯， 但係佢應該係 DRM 咗嗰啲嚟嘅。 係。 即係因為佢會可能每個月 之後就 play 唔到㗎啦。 佢每個月會 check 一次你個，即係你個嘢有冇續到個 license。 但係 download 咗㗎嘛，有啲可以。 係啊，咁但係你 都有啲啊。 理論上其實如果佢係 DRM， 你都有辦法 crack 嘅。 系 啦，IFC 可以揾部机 offline 咗佢嚟到储晒啲歌咪得咯， 一世 offline。 其实三个月好够用噶啦，如果有足够。 但我想讲系 Opera 嗰啲直头 box set 咁样 download。 其实最主要系冇啊，缺咧就系 KK box 就系冇日文歌咯，所以我见阿 H 妹就喺日本开咯。 但系 日本开又可以听翻广东歌噶。 即係其實日本嘅 library 其實廣東歌就周、啊，我覺得其他地方即係我之前譬如話用美國嗰啲咧 Spotify 咧，其實都好齊嘅。咁只不過係即係我唔知道而家點解 Apple Music 嗰啲咁古怪啦、啊、即係搞到。即係有啲嘢係香港反而咧，你聽一啲即係受歡迎嘅一啲歌曲種類咧，就反而冇咯，或者唔齊咯。同埋調翻轉，其實幾得意嘅咧，就係睇即係或者你用 Apple Music 咧，佢有啲 category 係可能其他地方係會比較，即係或者其他服務係會比較冇咁注重嘅。 我係覺得個 UI 唔係好得嘅。 UI 你望翻 KKBOX 呢一兩年咧 ，UI 進步得好。 執咗好多咯，執咗好多。 即係你同佢，即係我都係嗰句，好難相信 Apple Music 一出嚟個 UI 係咁乸差。 但係我又唔係覺得好差啫。 咁濕 嘅。唔係，即係我又唔係覺得好差嘅個 UI， 但係我反而覺得個問題係佢啲筆太多啦。 係啊。 係啊，即係佢。 我咪就係話，如果 Apple Watch， 我咪話你加個 playlist 上啲 album， 可能有啲歌冇噶嘛。咁冇嘅歌都落咗 playlist 度咧，升翻落只表度咧，就只表就乜歌都升唔到。 唔係佢就係有呢啲筆咯，所以搞到即係使用上即係有啲麻煩咯，我覺得。 希望呢三個月內可以改善。如果即係有機會，我都有興趣轉會。 即係我諗呢三個月就俾我決定喺唔喺 KKBOX 轉過去咯。 同埋啲華人社會咧，俾 KKBOX 寵壞有個習慣咧。 即係咩歌詞啊？ 係啊。 我但係Apple Music 係因為佢本身啲 API 都係即係大家支援，譬如話你下載有個 app 叫 Music Match 啊，即係專門用嚟睇歌詞嘅咧。是啊，你如果你是用 Apple Music 播緊歌咧，佢系会自动捞翻嗰首歌嘅歌词。 喺边度啊 ？App Store 咯。 哦，即系 iPhone 咧？ 咪就系 App Store 咯，即系有个 app 叫 Music Match。 哦，即系要开翻出嚟就可以睇翻。 系啊系啦、啊，即系你播緊歌，你开咁佢就会识得跟翻。 Apple Music 有冇法輪啲音乐噶？ 冇噶，有法輪嘅咩？ 停咗喺度啦，喺度。 但係好似 Apple 已經開咗一啲途徑，即係類似 Spotify 咁樣啦，即係如果你想 request 某啲歌咁樣，咁你就可以通過嗰啲途徑就話俾佢聽要啲乜咁樣咯。 你預做咩事啊？ 冇嘢。你講乜撚嘢 ？Apple Music？ 你預期呢個 Apple Music 對 Spotify 啊？ 係。 有啲咩？我覺得 KKBOX 應該冇乜 impact 喎，但係反而 Spotify 呢啲。即係真係喺美國正面對冚有咩影響？會唔會撲街咧？ 我覺得又未即係俾錢嗰班人可能會轉會嘅、 啊，即係 Family Pack 雖然而家未用到。 其實用唔到係只不過好似係咪個 Family Sharing 好似 拆咗， 即係係咯死死地，所以一路都 enable 唔到啫。但係。 我想插一个 topic 先， 系 我哋经过呢个北海道牧场餐厅，马糕话好食嘅， 嗱咁啦， 即系北总你觉得点咧？你 冇食过， 你知唔知道你咁样，你系对马糕怨毒？ 因为佢食啲好普通嘅嘢又好贵，所以冇食。 系啊， 我都唔觉得好特别啫。 啊，两位有冇食过呢间餐厅？ 呢间 北海道牧场， 牧场 你咧？ 我有嘅，以前 我哋七一游行啊，讲呢啲啊，真系得意啊！ 份工同老细成日嚟食嘅，因为佢要食。 好系咪颓食嚟噶？ 贵嘢嚟噶， 冰室嘢啦，即系公仔面加只蛋，佢午餐肉嗰啲餐蛋面咯，其实就系。 所以我系严重咧系质疑马高嘅判断能力啊、品味啊之如此类咁。 下个礼拜可以听下佢节目点样讲。 马高好明显系食门口嗰块玻璃啦， 食玻璃喎 ，OK 喎。马高寻日好自己 六精球 留喺 studio 做六精球咧，跟住发生咗一件好神奇嘅事喎。 点点神奇电啊？ 佢熄冷气，佢系熄咗一个大掣喎。 系佢屋企都系咁嘅咧，话唔定。 搞到我有一下咧，翻到去 点解定屋企都系咁嘅？ 点解所有嘢都唔着嘅？ 我 剪咗头发喎。 啊！你点会发现我哋喺呢度嘅咧？头先有讲过地点啊？讲地点啊？ 我想问只 Apple Watch 入边啊？ 我唔系，因为咧我老婆咧戴唔惯啲 Apple Watch， 因为佢戴唔惯手表啊，所以咧佢就转让咗俾其他人啦。 我哋好似未报上名来，就系阿班文嚟咗， 系啊， 呢个 Apple Watch 得奖者。 最后嗰、那个，最后结果系咁咯，所以唔好意思，之后对打一坦白，系、 啊。你同北总讲得噶啦。 哦 ，OK， 冇问题啊。 你点解今年出嚟啊？ 今年出嚟唔係，其實舊年我冇出嚟嘅，因為舊因為我仔啱啱出世啦，舊年 咁我就喺嚟到休養啦，咁我嚟唔到七一，咁啊今年啱啱翻到屋企又見到哇樓下咁鬼嘈，仲嘈好耐喎，我以為其實今年好應該冇乜人去噶啦七一，自從舊年有個咁大型嘅運動之後，咁但係我聽到啲咁鬼嘈，咁啊落嚟睇下咯，咁啊順便攞下啲宣傳單張咯，你睇，我好後悔我帶咁大咁細個袋啊，即係一路走來咧宣傳單張已經執爆咁滯，咁我知道大家個訴求咯。即係其實每年嘅七一咧都好，大家都好有好多訴求噶嘛。即係你知道散下巴巴啊，今年好多啲雨傘嘅有關嘅團體啦。咁啊，但係唔緊要嘅，因為雨傘呢樣嘢係冇 register 嘅，即係唔係註冊商標嘅，所以應該大家都有唔同訴求咧。我覺得唔 OK 嘅。 OK， 好。咁即係你都係觀察咁樣樣落嚟。 觀察啦，咁啊，反正我其實我都唔係一圍人出。 我想问你2003年就有 啊， 咁你觉得今次系第13次嘅啫，第13次同第一次有咩分别咧？ 第一次嗰个气氛系非常之，即系2003年基本上系大家系唔使宣传，冇嗰阵时候冇乜 Facebook 嘅啫嘛，冇 Facebook 冇乜， 有啊叶柳宣传咯。 咁但系基本上系嗰阵时候嘅气氛系好唔同，就系嗰阵时候咧系大家个都话要去嘅，即系你有冇谂过咧就是、一个。本来是同政治完全无关的聚会，咁其实都是一个公事有关的食饭啫。咁食食饭，食食下饭，大家倾下，唉，忍无可忍啦，出以后一定要出嚟啦。咁你谂下，即系你一个唔同嘅啲公事嘅环境之下，大家都可以倾到一个咁嘅结论出嚟。你2003年点会咁少人啦、啊？点会50万人啊？ 咁今年呢？ 今年就可能爭啲啦，因為始終我聽到有唔少就話，其實出嚟行有咩用啦、啊？即係你個政府都唔會睇你噶啦，即係佢嗰個數字，大家即係已經唔咩噶啦，即係無論有幾多人出嚟嗰個政府都冇，即係一定係無動於衷嘅。咁可能就要諗下有冇啲其他方法可以做其他嘢。聽聞話咧，對面海咧而家好似話係咪有潑水？ 潑水節啊！ 潑大媽節 啊！系啊！聽落好好玩啊！ 潑大媽啊！ 系咯、 啊，我想去淺水灣潑嗰啲女多啲喎。 嚇，咁樣 嘅咩？系啊，都係大，不過第二啲嘢大。 哦，唔該曬喎。 系啊， 嗰啲咪即係其實都係另外一樣嘢嚟啫，即係佢係可能係做實事咯，呢咪叫做。 系、 啊。我覺得今年可能話類似冇咗個迫切性咁咯，好似。 咁都冇啊！ 你話如果、那個、 今日啱啱先有啲咩國安法啊咁 樣，但嗰啲冇，始終係個普選嗰樣嘢就講咗好耐啊嘛。 係， 其實有嘅，啱兩日之前啫嘛，咪發生咗件好大件事，就係、是、一男一女喺午夜睇完戲，即係行喺街嗰度都會俾人揼嘅。咁你話呢件事其實我諗大家其實都應該好小心喎，即係你冇做過任何嘢喎嗰陣時候就。睇戲啫嘛，咁出到嚟都會俾人揼，點解俾人揼啊？就是、因為政見唔同，就俾人揼。咁呢樣嘢其實即係可能大家覺得民主制度其實都冇乜所謂啦。如果你話揾到阿發哥做呢個特首嘅話，其實有冇民主都冇所謂。但係自由好緊要㗎，即係如果連自由都冇嘅話，咁我真係你生存落去做咩意義呢？ 好。嗱，頭先又講到自由啦，又講到潑水節啦， 點啊？ 不如我哋而家就喺度即係討論下大媽問題啦，喂！ 即係我諗住滯後啊，繼續係咪？ 唔係呢度靜，咪講多幾句先咯、哦。你點睇大媽嘅咧？ 我點睇大媽？ 係啊，你咪好厭惡咁樣嘅咧？ 冇，我諗住，如果我住西洋菜街，我會好厭惡咯。 係， 即係如果我住西洋菜街，我都好嗱，即係講得衰啲，我會好諒解啲人點解會掉水袋落嚟。但系 咁抢水你唔理解啊？ 但系其实你谂翻清楚咧，其实呢个行人专用区已经有咗好耐，系有大妈之后先开始有咁多即系问题出嚟嘅，即系唔系大妈应该系啲播啲好劲音乐啊， 唱啲旧歌啊， 有个 唱歌开始， 啲踩住个花樽定咩咧，碌嚟碌去嗰个咧， 系 喺旺角百汇隔篱 T 字位嗰度，然之后喺度动力喺度。踩住個花樽，嗰陣打花樽嚟喐嚟喐去嗰個咧， 平衡嗰、那個。但如果想數再早啲，係咪應該要去到好氣量 嗰類啦？ 但好氣量就唔係真係嘈， 就唔嘈咯。 因為而家鬥大聲啊嘛， 賣嘢咯，同埋好氣量嗰時俾人屌係賣嘢啊嘛。 其實 同埋霸條路啊嘛。 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外國嗰啲類似呢啲咁嘅街頭，如果有表演咧，有啲規定，即係譬如音量要自制啊，即係唔可以太大聲。二來就係、是 當與當之間係要有一定嘅距離先得噶嘛。咁而家都亂嚟嘅， 嗰啲都唔係表演嚟嘅，根本喺度霸地盤喺度。 唔係好似話啲人可以喺度， 你做唔到其他嘢啫嘛。 唔係好似話有啲比較上年紀嘅妙齡少女咧喺度拉客啊嘛。 唔出奇啊，我都係爭地盤。 有冇俾人拉過啊？ 暫時未有， 即係其實係將上海街杯、上海街杯南街咧，係拉翻入去呢個西洋菜街咁樣，即係反攻好似福人咁樣。 我覺得嗰啲係旺角潛規則嘅嘢嚟嘅， 即係有黑社會嘅， 唔係就咁表面嘅。你而家去唔係日日有，而且嗰個位咧擺得好明顯係要趕你離開嗰條街嘅。即是等于荷里活那里晚晚勾烏團，令到 和 差佬齐齐，令到那整条街静晒咁解啫嘛。呢啲唔知喺度玩緊乜嘢囉。 好。咁 如果喺公园嗰啲大媽跳舞嗰啲呢，佢哋大極啲聲都未自用到啲咁嘅扬声器嘅，但都係轻嘈㗎啦，你唔即係唔係 有啲。我公司附近停車場啲大媽喺度跪喺度念經㗎囉。每日翻工嗰段時間咧，就喺度唔知念唔知佛經定咩，圍住，即係嗰啲涼亭咪一個圈嘅，就圍住嗰個圈啊。 啲傳道人喺度同啲菲傭大家 hold 啲好 神心喎，又朝朝都喺度念。係 朝朝咋？你去碼頭天星碼頭嗰啲附近有㗎，翻工之前啊嘛。 哦，喂，咁啊講啊，班頭先係講自由好緊要啦，即係你但係問我，我覺得咧制度啊更加緊要，因為冇制度咧好難有自由。即係我舉個例咧，做咩？ 我係中學同。 哦，因為我 叫佢嚟講兩句啊！ 喂，過嚟講兩句啊！走咗啦！係因為我舉個例子，即係好似台灣而家即係嚟緊選舉啊！阿馬英九即係咁多人唔 Nike 咧，即係就算連執政黨國民黨都話要同佢切割啊！即係但係你諗下香港，你搞第13次嘅七一遊行出嚟嘅結果，即係你問我而家，即係可能第一年嘅怨氣比較深啲嘅，但係到而家。即係我唔係反對遊行嘅，即係但係你問我，如果你話呢個係 protest 嘅話，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 parade 多啲咯。即係你問我 parade， 即係你話， 即係我哋開始都法輪功化啦，係嘛？ 唔係，即係係咪冇用？係咪冇意義？我唔會話冇意義 ，parade 都有意義。即係每一年同志都有遊行啊，啱啱先？ 點下人數都要嘅。 但係你話有一個好實質嘅改變，可能真係一個好漫長咯，即係我個人就自私啲，我係奉行阿黃子華嗰個派別，即係咧依家係唔撚使講環保嘅，我話屋企開住個水龍頭咧，出街都仲開住，因為唔使慳水啊嘛，過咗我代冇就冇嘅啦嘛，即係我嘅 mindset 比較傾呢邊多啲咁。 不過我諗經向行出嚟都係想表態，等有啲人唔可以講話，而家係人都接受咁咯。 咁但係咧，種 parade 你覺得個意義大唔大？ 咁就同朝头早嗰啲一差唔多嘅啫，你点都要朝头早啊庆祝回归噶嘛，都有以前都有 parade 嘅，记唔记得啊？而家收咗钱，收咗钱就唔使行添。 但我因为咧，我每朝 今日好似喺尖沙咀文娱中心嗰度跳下舞啊，唱下歌算数啊嘛。 咁话我今朝因为我每日都 set 时间制咧开电视嘅，咁啊今朝新闻直播就阿梁振英讲嗰啲嘢，哇屌你老尾真系！ 哦，佢喺酒会定系喺星期 酒会啊？唔知应该酒会啊，即系讲话啊上年即系啲泛民又点啊，又经过呢个占领啊，搞乱香港之后又点扑你个街， 重创啊！ 你老尾啲高铁嗰啲唔系叫搞乱香港啊？ 嗰啲又唔系讲俾你听噶嘛，又系 咁佢讲普通话啦，唔好俾我啲普通话差，你唔好俾我听到你讲咩啊？ 佢唔想讲普通话啊，真系啊！不過我今日見到好得意喎，鏡頭一影咧，佢哋各自各行上台嘅喎，即係唔係列隊嗰種有大有細喎，佢哋齊齊行出去咁就算啦。咁啊呢度啲法輪又喺度停喎，我哋去到邊度佢就停。 我哋係咪因為過咗啲法輪功先啊？因為啲聲好撚勁。 我哋互相超前啊！呢度 法輪功好長嘅，我喺屋企聽咧。 佢哋幾有耐力嘅，真係 三個字半個鐘都係法輪功。我諗佢今年條龍真係好。 佢哋喺圍院裏面已經 bling bling 噶啦嘛，因為 行出嚟都。請問法輪功嘅龍尾喺圍院出發未啊？ 我唔知道啊，係喎，喂， 不過佢都係行下停下，佢讓第啲人行先嘅，似乎係。 阿方丈點睇大媽就未講啊？ 大媽攞命啲啊，法輪功攞命啲啊？ 你附近有冇大媽啊？生活嘅區域？ 我生活公園咯。 系啦，都系 即系唔 系 私啊，即系唔系住宅咯，但系即系住十八区嗰区， 嘈到楼上嘅咧，佢哋 嗱，其實嗰度就應該唔會嘈到樓上嘅，因為要嘈嘅話就應該係嘈到酒店嘅。係係啊，咁我住嗰區嗰邊咧有個呢、這個即係。就是大媽廣場啦，嗰、那個俾人恥笑咗。 嗰邊有大媽廣場， 嗰、那個位好鬼臭噶喎、啊。 咩區公？唔係即係我嗰區公園。 哦，嗰一辣啊， 係咯。 嗰度咧，佢有一個係喺隔離就 唔係海濱長廊嚟嘅咩？ 唔係，咁你個長廊博埋，仲有一個 都有個小廣場， 其中一個。 不過嗰度唔係 離 緊嘢 咩？遠啫喎、嗯， 即係我講住嗰區，十八區嗰區， 嗰區，成個區都俾住曬。 唔係我個社區 ，OK， 即係唔係我住個社區，我住嗰社區。 通常係咪晚晚有啊？咁樣。定係係 晚晚都有呢、這個， 晚晚都有， 即係喺大家喺度講緊大媽。我諗喺我讀緊中 主持位置喺邊？我有聽眾喺 Facebook 問。 主持位置喺菲林明道啊！我哋而家開始佔領菲林明道噶啦。 如果你行到呢個位置，你都見唔到我哋咧，證明你對眼有問題。 係啊，係 啦，遊行以南啊，遊行路線以南少少。 即係你會見到一個 新年人啊， 你會見到啊，係啦，新年人啦、啊，跟住 大有大廈附近。 係啦。 仲有好親切嘅賓記有限公司， 你會見到一個好青 BB 嘅 Nike 衫啦，跟住 你見到有條友喺路中心咧，幾條友 一條啊， 係幾條友企喺路中心。 去翻大媽問題咧，陶傑今日都有，好似今日唔知琴日寫話呢個都係品味問題啊嘛，涉及即係唔單止係嘈嗰啲或者滋擾性嘅問題，而係佢哋代表咗一種品味係好難頂嘅咁話啊 ，Ken 諗點睇啊啲人？ 我其實嗱，我原意上。我又唔係好反對啲老人上年紀嘅人喺度嬉戲娛樂嘅，咁至於， 畢竟佢哋聽覺冇咁好，想放大聲啲，係咪咁解？ 聲浪係另一個問題。 你其實係咪不滿佢啲音樂同埋講普通話 咧？係咯， 我都唔， 佢哋因為江南 style 嘅，仲想點啊？ 唔係，我覺得係，如果係品味咧，其實係我哋有啲責任咯，即係文化抗共就唔好用個口講，你點樣去？即係令到長者有一份親切感，可以投入翻去所謂嘅本土。 咁佢哋四個字都係嗰個組織講嘅。 我唔使跟佢講噶嘛。 佢哋年青嘅時候係唱紅歌噶嘛。 係啊， 佢哋長大嗰個過程裏邊冇 rock and roll 噶嘛。 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好反感喎、 啊。 我對於大媽，但我兜兜面見到佢唱，我會行開啦。嗱、 啊， 我嗰度。都有啦，沙田都有啦，每个公园都有㗎啦基本上。咁但係就我本人就喺呢方面就唔係好大反感。我都认同品味呀，好越嚟越低落咁。 我好多年前呢， 越嚟越 起码超过八年之前啦，即係零三之后。 以前唱 First of May 呀，而家唱大陆歌。 喺土瓜灣啊，土瓜灣嗰个咪有个咩叫海心公 园。 係呀，有一晚呢食完饭行过啦，咁就係、是、第一次係見到佢哋咁鬼多人喺度，有人彈，有人跳下舞，有人就靜靜雞喺度聽嘅啫。嘈就唔係好嘈，不過都係大聲㗎啦。但我又唔係覺得咁反感嘅嗰陣時，因為嗰個第一唔係我自己社區，我又覺得佢哋都唔係搞搞震嘅，其實真係喺度唞涼啊，好多喺度夜晚冇嘢好做，咁都係一種文娛康樂啦。等於啲賓賓佔曬成個中環一星期日。即係嗰陣時我感覺係咁嘅，不過而家嘅炒作有啲唔同。頭先我講旺角嗰個呢就好明顯啦，你有冇大媽都係開個音響喺度啡人根本係、 嗯、 即係趕你走嘅嗰個係另外一種潛規則囉。 嗯，咁所以都係協於形勢咁樣，而家好難話支持大媽㗎喇。 根本唔應該支持。其實我都認同係一個品味問題，即係你覺得，我心真係想問下佢哋，即係嗰啲親中嗰啲呢，你真係覺得啲大媽舞係咪真係 good taste 咧？即係我就會覺得嗱，旺角嗰個行人專用區一定係好窄㗎啦，一定係塞曬人㗎啦。咁你大媽跳咧就會搞到成條街逼曬。咁我記得好似幾年前咧就有兩個咧著比堅尼嘅靚妹咁喺嗰度咧做宣傳咧，又係成條街逼曬。咁你寧願你喺旺角你想見到大媽定是想見到有比堅尼嘅靚妹咧？ 唔係，咁如果講到話呢啲有陣時有難。其實可能就係同嗰個人數太唔對等啊！如果你話品味，即係 咁班老鬼唱 Elvis 啊，唱嗰啲早期六零年代啲所謂 翻文啦，所謂 翻文歌啦嚇，咁又點咧？嗰陣時喺星光大道都係咁噶， 復腳練又嗌 係啦，嗰啲咁樣佢哋都彈曬嘢，同埋又係有一班好低品味嘅人出嚟跳噶嘛。咁你又可能覺得？比較近啲咁解啫嚇， 我都是 都系烦噶， 我都 系 翻翻，我都系纯粹，我系纯粹星座问题啫。品味呢啲系个人嘅，好难，即系好难去 judge。 我畫唔到一條線咯，我唔知點樣 講。嗰時有一個拉二胡定唔知有一個少女喺度拉古箏就唔知二胡啦係嘛？喺度籌一個鐘頭，錢早就走噶啦。我哋前主持都有特別走去即係欣賞下噶喎。 係咩？ 係啊，嗰個就好得人心噶喎。佢有古仔啦，另外佢唔係太嘈啦， 又靚啦， 係啦，較為即係 咁樣唔得啊！咩 標誌嘅個樣就 涉及 discrimination。 咁係喎，你的樣子如何喎？即係你私煙正啲，可能唔係咁喎。 都 係 啊， 但係偏偏佢哋嗰啲人就係咁嘅撚樣啊嘛。 点解佢哋唔可以搵啲靓啲嘅咧？ 搵唔到定点啊？系咪搵唔到咧？ 搵个鸡扒妹咁样。 边个叫做咧庞爱兰咁样最正嘅？ 屌卵系啊嘛！ 冇噶，好似真系好咗啲啦，系嘛？系嘛？我哋系咪一路行啊？ 系继续行啦， 行啦。咁我哋。 忧郁的天气，请给我远离。多少出好戏，不感到趣味。无目的胡乱想你，无人理会，胡乱生气。多一支夜记，多一点距离，当中的感觉精彩也细腻。曾是好，然后枯燥。曾是快乐，然后苦恼。我不想一个平淡，亦不等于好过，就似已不再属于这地方。心如迷路，不懂方向，为了追寻遗下愉快的真相，就算心是好，然后枯燥，曾是快乐，然后苦恼。我不想一个平淡，亦不等于好过，就似已不再属于这地方。 就算身无长物，可 想問翻阿方丈，點啊 Spotify 會撲街喎？ 我屌， 係啊， 我覺得 Spotify 撲街係嗰啲俾開錢嗰啲人可能 會轉會啊， 係可能會轉咯。 唔係因為我講個故事咧，因為我上個禮拜，因為可能今個禮拜五節目都會講啦。上個禮拜五咧，做完節目翻屋企，我睇咗兩粒鐘就係嗰個台灣《蘋果日報》嗰個紀錄片啊。 哦，係啊，係啊，公事嗰套。 一開始咧，佢哋啲台灣傳媒咧就喺度講點樣應對呢個《台灣日報》嚟呢個台灣，即係《蘋果日報》嚟台灣呢件事。 係。 咁而家一開始應該有份報紙就話咧，歡迎呢個鯊魚嚟入台灣咧，等我哋不如一齊游水游泳咁樣，即係話歡迎有多一個競爭者。但最後咧，其實台灣嘅紙嘅媒體紙嘅媒體紙媒係因為《蘋果日報》咧係執咗好幾間。 死得好快， 即係一開始以為都冇乜嘢，但係最後就都執咗幾間。咁 係啊， 即係呢個 Apple Music 嚟到，會唔會影響到呢、這個Streaming Music 嘅呢個 industry 嘅生態咁樣？ 我覺得Apple Music 有即係佢好明顯係有野心嘅。如果唔係，即係你睇翻佢其他服務係從來都唔會話即係考慮喺 Android 即係呢個重要對手嘅平台上面做。即係佢諗法 第一次喎。 好明顯係想做埋佢哋生意啦，咁樣咁 會唔會撲街啊？ 會唔會撲街？我覺得 Spotify 又唔會撲街嘅，但即係因為始終 Spotify 咧有一樣好重要嘅玩法係可以免費聽歌嘛。 哦， 即係你一班人係願意佢唔俾錢，佢係但係佢又即係。付出時間去好似聽電台咁聽啲廣告，咁嚟換取到佢想聽嘅音樂。咁 Spotify 係一種即係我覺得係好理想，即係對於聽眾嚟講係十分之理想嘅一種做法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要俾錢嗰班人嚟講咧，就 Apple Music 可能即係我呢一刻梗係未覺得話即係十分吸引啦。但係你 Apple Music 嗰、那個歌庫呢，如果你真係好似我之前所講咁樣係真係夠大嘅話呢，就成件事就好唔同囉。即係因為你而家譬如話Spotify 係靠一個佢而家係好多人係鍾意聽佢嗰啲 station 啊，係啦，咁其實嗰啲 station 就係佢根據你啲嗰啲 AI 咧，即係你嘅喜好，你中意唔中意咁去派歌俾你噶嘛？我識好多人，就算佢俾緊錢，都係用呢啲方法。佢話即係佢中意用呢一個途徑去發掘一啲新音樂，即係佢可能未聽過嘅歌，佢係用呢個咁樣嘅途徑去聽。咁而Apple Music 佢而家係即係做緊嗰樣嘢，話我係都同樣做嘅，而我係行得再前啲嘅，就係我係用真人去挑選啲音樂俾你聽啊嘛，咁呢一樣嘢就我覺得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做得夠吸引嘅，即係夠勁嘅，咁樣嘅話，咁我覺得喺呢啲位置就真係可以上到客咯。同埋 真人挑選係咪好緊要嘅咧？ 我用過 Pandora 啦，Pandora 都係強調係真人挑選嘅。 其實我想問嗰個 Beach One Audio 咧係咪？是不是会有真人发声的？ 有 DJ 讲嘢噶， 有噶、哦， 有啊、 okay、 有啊有。嗱，其实即系我用过 Pandora 呢种即系真人去挑选嘅歌咧，即系佢当然佢嗰个所谓真人嘅挑选，其实佢系即系佢每一首歌佢可能就落咗一啲 tag， 又或者系由嗰班focus group 去决定，就系、是、譬如话我听呢一首歌。咁我通常又會鍾意某一啲歌嘅，咁佢換言之，如果你 like 得呢一首歌呢，咁佢就會派嗰啲相關嘅歌俾你聽。咁呢一樣嘢係佢諗緊嗰一樣嘢，而我試用過呢，其實幾種呢啲咁樣嘅服務呢，的而且確Spotify 係比較啱我心水， 即係重啲嘅， 係真係比較重嘅。即係如果你講最唔重呢，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就係Move 啊 ，KKBox 啊嗰啲咯。咁當然你因為即係呢啲係一個單一國家嘅服務啦，你又唔及譬如話 Spotify 呢啲，即係技術又勁過人，跟住用戶群又咁大，係啊。咁你個用戶群夠大，你換言之佢可以攞到嗰個嘢亦都更加準確咯。 係嘛？喂，揾啊！我哋見到啲 我哋嘅 有 好 Alan 聽眾啊， 我哋過去揾佢講兩句先。 就喺個鍵盤戰線度啊！ 喂 ，Alan。 做緊 live。宣传啦！ 喺呢度系诶键盘战士，键盘战士咧就系、是、就系、是、呢、這个捍卫呢个网上嘅自由啦，当然系。咁我哋诶唔止呢个网络廿三条，即系呢个叫做版权手嘅政权啦。我哋唔止关注呢样，我哋仲关注埋呢个咁嘅罪恶条例200章一六一条嘅非诚实使用电脑啦。我哋亦都会好紧张呢个截取通讯条例啦。咁而家嚟紧咧都有呢个咁嘅被遗忘权呢样嘢，都可能会系喺个议程上面嘅，因为呢个私隐专员工作上喺度讲紧。咁我哋需要保卫我哋嘅网络嘅自由。咁另外咧，我哋咧就有一派嘅一份叫做游行人士权利手册，就介绍大家点样可以系通讯上面加密啦，点样去保障自己，例如俾人拉咗都可以点样去保留自己的权利咁样。我攞翻啲 即系有内鬼，就用 WhatsApp 都系用乜都有内鬼。 用乜都有内鬼啊！但系当然，如果你 end to end 嘅话，咁理论上就截取唔到噶嘛。 佢哋嘅位置咧就喺呢个修顿球场前啦，就系、是、对面163中心啊，许留山对面嗰度嘅。 岛咖啡前少少位置啦，系啦。 弹岛咖啡前少少啊，大家想点佢上啊，走佢 啊！ 大家想點佢上就快啲過嚟 啊！係啊，要快，因為都睇嚟個遊行都好似就係到中間至尾聲咯，我唔知啦 嚇。誒好，唔該曬， 好，拜拜。 係， 我有個問題啊， 係咩事啊？ 恆比喺邊啊？ 恆比今日去咗睇 Terminator 咯。 啊？真係㗎？ 恆比睇 Terminator 啊今日。 恆比喺邊啊？ 咩恆比咩啊？ 睇 Terminator 啊今日。 佢唔嚟啊嘛。 係啊。 恆比但恆比唔係咩嘅咩？ 咩啊？ 唔係鍵盤戰線嘅咩？ 我佢係鍵盤戰線點講呢、哎、即係好似嗰啲即係拳頭啊嗰啲呢，即係試過呢、這個組織入面就有人即係賭國咁樣囉，你可以理解 咗、哦、即係佢已經唔係㗎啦， 係啊， 哦， 因為嗰陣時賭都係因為即係俾人話佢 邊一個事件啊， 咩 啊，喺邊件事件賭啊， 俾人话佢疑似同某啲人好比较亲密咯，喺政治上面。 话恆比啊？ 系啊，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嘅话。 咩年代啊？佢有同边个亲密过啊？ 呢啲唔好讲啦，呢啲。 我哋而家咧嚟到就系电脑城前面啦，差唔多到。 又塞喎呢度。 呢度系啊，咁啊，公民袋嗰个站台啦，哇！又每到呢啲桥底位就好塞又好嘈啊， 系 好塞喎， 系啊。 咁样咧，亦都再讲翻头先，即系 Spotify 嗰样嘢咧，就系、是、或者即系 Apple Music 咧真人嗰样嘢，我未真系好详细用。即係用 Apple Music 啦，尋日都係用咗個零兩個鐘，但係即係除咗嗰、那個即係真人挑選嗰種嘅，即係呢種互即係叫做互動式嘅電台服務之外咧，佢自己 preset 一堆嘅 playlist 咧，都我覺得都揀得 OK 嘅，即係譬如話佢會揀譬如話陳奕迅其實有好多歌可能係 好鳩嘅， 佢唔係派台歌，其實就唔係好 hit， 但係其實都係好聽嘅，即係嗰啲叫滄海遺珠啦，或者咁講。咁佢就有呢啲咁樣系列，即係佢哋係標榜，即係佢哋自己嗰班音樂編輯就特登揀嘅。咁我覺得都係即係 OK 嘅，佢哋有呢啲呢一類，即係話除咗大路嘅嘢之外，我再俾多啲另類選擇你。咁樣，同埋同其他同類服務唔同咯，佢仲係好相信，或者佢仲係覺得傳統嗰種廣播形式係仲有價值㗎咯。你用其他服務全部都係我撳一開始播，咁跟住佢先至開始播首歌㗎嘛。但係你譬如話佢標榜緊嘅 BizOne 其實係一個24/7嘅廣播電台嚟㗎嘛，你幾時聽入去係聽緊 live， 好似一種傳統電台咁樣。咁佢都仲係覺得呢啲嘢係 有佢嘅價值咯，會仲投資緊話喺三個國家三個城市有個 studio 做直播，即係聯播24小時全日。咁呢一樣嘢係好同其他嘅服務嗰、那個，即係推行話所有嘢都係電全 AI 冇人參與，嗰樣嘢係好唔同咯。 嗱，我哋而家經過人力個台啦，所以大家聽到係嘛？啊，快必喺度嗌啦，咁啊！我想問一下，咁樣有冇得揀一啲 playlist？ 係， 我係唔想聽啲我成日聽嗰啲，咁得唔得㗎？ 你其實你可以咧，你開個 playlist 嘅時候咧，即係你譬如話你揀個 station， 又話嗱有兩種嘅，應該咁講。第一種呢就是佢嗰班編輯揀俾你聽嘅 playlist 啦。 咁其實到立場上關懷眾生，呢個就係人民力量追隨阿維爾政治是什麼嘅精神所在。我話俾各位市民聽， 如果你係 佢唔係妥，更加唔係蛇齋餅種，你個肺蛇齋餅種食到你懵啊嘛！攤低四成係最大國勁㗎嘛，你知唔知？ 如果你係 我哋現場俾聽眾生琴啊，點稱呼啊？ 我叫 Tommy 啊。 你好 Tommy， 你今日紅卜卜喎，著到 粉紅色嚟噶。 你聽咗我哋幾耐？ 我唔知道，其實幾個月咯。有好多 人幾點解會開始聽咧？幾個新客嚟喎。 我上次喺個咩個 Apps 嗰度撳開撳下，咪撳咗嘢嚟聽。 就 OK 嘅，都可以嘅。 都 OK 嘅，但係我唔知道啊。有啲雷點好似有啲問題咯。 咩有問題話？ 雷點嗰度有啲問題，即係講政治嗰方面有啲問題咯。 哦，即係唔認同我哋嘅政治觀。 唔係唔認同嘅，達志就一樣咯。但係即係可唔可以講粗口噶？ 可以。 即係有陣時擺明就係嗰班本土又搞事嘅，但係我好似講到好似唔關啲本土事咁啊，少嗰度。 哦，咁啊，我哋都系讲我哋自己谂嘅嘢，我哋有唔同立场嘅主持喎，可能咁啱嗰集咧就个立场同你唔同咁啦， 会 唔会 咧？ 哦，冇啊，其实我都系想讲啊，同埋今年好少人， 系， 今年比上年少人好多，同埋其实咪就系沙田辉，我唔知边个打边个， 边个系沙田辉？我哋沙田辉一个故事人物嚟嘅 啫。哦 ，OK 。今日咪 K 生， 我系 K 先生，你好。 哦，我都系沙田人嚟噶。 哇，都系沙田越嚟越强大咯，啊！可以开个沙田台咯，可以。 即系你哋嘛？你而家开一个社区台，呢啲咪即系大班搞嗰样嘢嚟噶？ 屌，大班咪抄香港电台个社区计划啊！ 佢嗰阵时唔系啊，佢嗰阵时话咧，如果 D100 即系最初啊。如果 D100 牌 啊，唔系嗰阵唔系 DBC 喎 ，D100 喎，即系网台啦。 筹到钱 系啦，佢话筹到钱咧，18区每区开一个自己嘅台，跟住咧点解叫香港台咧？就系嗰阵时就话香港台即系就住一个先，咁啊仲有咧就话佢系谂住18区各自一个嘛，同埋譬如话美加咁样有三藩市台咁样嘅，但系即系当然大家都知而家即系鸠咗啦。 哦，冇嘢，讲完啦。 系咁啊 ，Tommy 仲有咩指教咧？ 我唔系啊，其实我读得就只有一个人行，个人吹口水嘅啫。 系我哋其实都，虽然我哋四个人都系好读嘅啫， 读到极点啊， 读到要开麦讲嘢。 因为发明啲无线麦都系咁柒一件事。 其实好似有喎， 系电力嗰个问题咯。其实你勇啲咧，今日周街揾啲靓女访问下，应该都肯讲嘅。 咁但系冇用咁多把声，得即系只能 FM 嘅啫。 咁啊，揾啲靓声嘅咯，靓声王啊！嗱，咁啊，我哋已经不知不觉间嚟到边度啦？呢度 收盾啊， 过咗收盾嘅汇丰银行啦。咁 今日好似表去咗法輪功遊行咁啊！ 今日行得比較快 嘅， 因為就人比較少。 點解冇聲啊？ 有聲，我換支麥 先。我有聲，你冇聲？ 有啊！ 哦， 我換支麥。 唔好意思啊，其實我頭先我唔係好聽到啊，聽眾講咩？你可唔可以深入翻有咩政見同我哋唔同啊？ 冇，佢話有時聽到唔係好同意我哋嘅睇法啫。 有時咁應該係 D 北嚟嘅喎。 啊，唔係，佢係 D 北 friend 啫。 哦，佢係 D 北 friend。 唔係，對交應該 係 NT 地北嘅， 係咪咧？佢唔係好熟我哋啲人，佢聽咗我哋幾個， 即係佢係反熱血嘅。 我係反熱血噶， 係佢講出佢嘅立場。 咁應該同我哋係有共識嘅。 有共識咩？我中立嘅喎，鋪鋪清嘅喎，我係。 係啊， 我支持長毛嘅喎。 係，咁我又支持佢唔落喎，咁啊又 都好。 而家已經搞好複雜啦，其實經過多次嘅你話分裂又好咩嘢咧？呢啲嘢已經講唔清啦，好多時候。 輸把啦。 所以我係支持鋪鋪清嘅，我係唔贊成方丈咁怨毒嘅。嗱，跟住見到我嘅偶像喎， 啊， 我見到我偶像喎。 你偶像係邊個？ 李卓人啊，就係。 哦，你咪屌柒佢啊！ 我唔敢。 啊？ 我唔敢。 點解你咪上次唔係揾個大聲公屌佢嘅咩？ 我唔係屌佢，我嗰次屌何俊仁咋。 屌何俊仁，哦，即係何俊仁你敢屌？李卓人就唔敢屌啊！ 而家又唔敢屌啊！過咗件事，冇乜人附和意我。嗱，我哋聽下李卓人把聲先。 多謝大家，為香港加油，為真普選加油，大家努力。 嗱，佢今日係冇，暫時未有走音嘅。 走音嗰個唔係阿蔡九咩？ 佢都會走音嘅，佢都係啊。 大愛同盟喎，我想問係咪有一年佢哋行先 嘅？即係彩虹行先咁樣，好似係。但係佢哋今年照計應該係咪強大了，定係已經點咧 ？Love wins 喎， 係。 我最記得係唔知邊一個前上個禮拜台灣出事咧， 哦， 玩呢啲咁嘅。卡拿嘅嘢， 天收 啊， 呢啲系咪真系自殺咧？呢啲嘅， 基督徒講啊嘛， 倒米行為啦，係咪？ 係咪 殘 疾人士？ 係咪關係咪靈恩派事啊？ 類似啦，嗰班係比較勁啊。喂，我哋嚟到重點啦喎 ，V F M O C 喎，呢度有啊， 好上， 但係就人數比較少喎，呢個 Free M O C 冇噶啦，香港人聚焦本土啊嘛，唔 care 出面嘅事噶啦。 嗱，前面就系热气公民啦，我哋就嚟又即将去到循道卫理嘅 精血鸠民。 屌你都怨毒鸠民？ 冇啊，呢啲即系啲名都已经讲好多年噶啦， 佢哋都唔应该介意系嘛？ 啊？ 我哋见到疑似鬼嘅何仙姑啊？ 咦，系喎。咦 ，Q&A 啲 friend 喎， 系啊，你不如问下佢系咪鬼啊？不中你去问下佢， 不如问下佢，如果真系， 你去问下佢啊？你喂， 问 IG 过去问 佢，如果你真系收到一亿，你会？ 如果嗱，真系如果啫咁啊嘛， 系唔好误会，唔好误会。 我真系如果， 咁佢会点讲？我都 会收，我收，你咧咁啊？ 总之我肯定冇手尾筋嘅，放心， 冇人知。 呢个前面呢个热血公民嗰个摊档见到方丈嚟，佢收皮啦而家。 哇屌，又嚟呢啲， 根本就系怕捻咗佢 咩啊？ 买捻咗 收紧期啊，收档啊，人哋点 解会收期啊？ 垃圾咪收皮咯。 啊，我哋呢度见到咧呢个郑松泰， 郑松泰 又见翻班文啦，我哋 系啊 ，hello。 我想问下郑松泰而家同阿皇上会唔会企埋一齐噶？ 唔係 喺下面啦， 喺下面咯， 即係唔會見 到。你去問佢啦。 我唔問啦，拜拜。 係。 誒，收期啦。 佢哋 呢啲係咪即係鳩做啊？ 我唔知，但係肯定咧，佢就係怕咗方丈嗰個氣焰。 我屌！ 係喎，好準時喎 ，sense 到喎 GPS。 誒，夠醜定點咧？ 咩啊？ 舊皮 點解會而家收工嘅？ 我唔知喎， 係 咪有下一輪嘅行動咧？ 即係咁啫，你有冇？咁你都行過見到即係阿思煙啊、大媽嗰啲，都 係 夠鐘收工啦，差唔多啫。 地北應該冇嚟嘅今日。 點解啊？佢又睇未來戰士。 我唔知 點。 係我其實今朝諗住睇未來戰士，不過就滿座啦，就冇得睇啦。 我今日想睇 Mini 人啫，呢個我女友想睇。 系咩啊？ 呢个小小兵 哦， 我好唔中意呢套嘢，唔知点解。我有 点解啊？ 我冇睇過一啊。 咁你覺得三眼仔難頂啲定呢集難頂啲啊？ 我三眼仔配角啫，咁就咁講。 咁呢套都係配角變主角啫嘛。 係嘛？因為但我就可能都係會睇嘅。等 碌撚，哎，算啦，佢講就兇狠嘅啫嘛。 喺我哋今日淪為好怨毒嘅一個節目喎，將呢個我哋 breakfast， 大家唔好忘記今日都係我哋 breakfast。 咁你快啲整個沙田輝嚟諗下先。 沙田輝都播唔到音樂。 你 我本來整嗰啲音樂落去啊，播唔到。 我真係㗎。 係 。你啲音樂係啲咩？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咪沙田輝音樂咯。 即係點咧？ 嗰個配樂咯。 哦。 但係你可以好難喺一個咁有 咁 movement 嘅環境下做一啲咁撚聲嘅 嗱，其實咧我就即係講下啦。本來咧我係預備咗一紮咧，即係自己覺得精選嘅音樂嚟嘅，咁就一啲比較舊啲嘅，咁啊可能同啲抗爭啊或者控訴社會嘅本地歌曲啊，即係有啲黑鳥樂隊啊嗰類啊，即係舊嗰啲獲抽新歌曲。咁我諗住呢就係全套啊，一有啲 dead air 呢咁就可以播。咁而家呢我諗我嘅做法就係會我喺 archive 嗰度自己加返落去啦，喺啲 dead air 位就攝啲返啲歌啦。 咁啊咁你有排 cut 喎、啊。 唔緊要，慣緊咗㗎啦。 係辛苦晒。 係。但係就要你幫我 upload 囉，又要。 哦好啊，我見到有呢、這個有脫北者。脫北者關注組喎、啊。 你呢、這個係脫咩Leftist 定係 Debug 咧？ 脱、這個、 北者嘅係 哦，好有夾。呢仲有咩？要求香港回歸， 要求香港回歸英國喎、啊。香港歸英運動，唔係我有支持啊！呢、這個 係 我呢、這個哇，又要咩？唔係佢係搞活動要去嗰個啫嘛，佢係哇共反啊！ 咩共反啊？ 共反啊！ 共反定反共啊？ 共反啊！ 咁得意啊！你 我見到 Pat 鳩啊！ 係喎， 係喎 ，Pat 鳩， 哇！青頭啊， 俾你講， 毒食者， 屌 ！成日聽住 live 咧，跟住咁樣講咧，有 delay 喎。 係啊，會有啊，所以唔好聽。 你有咩想講俾我幫我講？你想澄清點解你會毒咁毒食嘅？ 嚇、 啊！毒食男， 我唔係啊 ，Ivan 幫手拎級嘅啫。 即係佢 咁你 明嘅， 但係你唔開心 share 嘅， 係咯？ 大家嗰陣時講嘅時候冇乜反應啊嘛。 哦， 有真係 㗎？唔係喎，但係 佢哋話冇聽過。 但係點啊？係咯，佢哋話冇聽過喎。 算啦，係唔會 lift 嗰啲對話出嚟㗎啦。 哇！誒， 你我哋冇鬼嘅， 唔緊要喎。我而家整個港台時報俾你 submit 出嚟咯，我唔開你名。 佢之前係想寫共反定反共？ 反共 又置咗。傳統嘅寫法、 嗯，你又知 道？咁你去問下佢啫，係 嘛？喂，係共反定反共？我問佢有名個 Facebook search 馮師傅喎、 啊。但係如果你咁講嘅話，佢下面嗰啲嘢點解係由左至右嘅？ 算啦，冇咁深究啊。喂，幫我老老 實。佢下面啲嘢係上至下嘅，我要幫佢澄清翻先。 係下至上。 佢話你馮師傅嗰三個字係左至右㗎喎。 咁又係，可能佢叫 左至右，傅思紅咧。 哦，咁佢 FB 嗰個 logo 嚟嘅啫。 佢叫傅思紅得唔得？ 我得，咁你咪去玩下咪咯。 紅我得， 你玩下有冇個叫傅思紅咯？ 屌你啊，本地喎，而家講得，你翻去睇下咯。好似女人咁樣講咗，得啦， 你去揾， 你翻去睇下， 我覺得係冇可能揾到嘅嘛。 阿邊家係撞啊，定係你揾出嚟㗎？ 未啊！ 我哋啊，你係撞我哋翻嚟啊，定係 定點等我哋守株待兔， 慢慢行咯。你講咁耐，仲係永遠差兩個街口咁樣。 我係我哋行得慢啊嘛，點啊？對呢個今年遊行有咩睇法咧？ 發覺咗原來乜嘢嘢都可以開個啲小組啊、委員會嘅喎。 是啊，嗰啲乜乜聯席啊， 是咯是咯，全你真係乜嘢議題都可以開到出嚟㗎喎。 其實呢個十幾年嚟都係咁㗎喇。 但係你唔覺得今年特別多呢咁嘅嘢咩？ 嗱，我啊真係唔係覺得，都係差唔多啦。 今年多咗好多其他嘢出嚟囉。 唔係脫北者我就真係第一次見。有冇 啊 ，Kira 有咩讲啊？ 你其实咁多年有冇谂过话麦子奇啊，整个汤摊摊位咁样嘅咧？ 冇啦，北总唔会噶。 我唔兴呢啲。 前主持咧， 好低调噶嘛，北总。 佢更加唔会啦。 咁啊，小王咧？ 小王都唔系好得呢啲。 小王都唔系好得。 咁你除非你要整得好型咯。 佢要型嘅。 即系游行本身唔系一件好型嘅事。 游行唔系啊，都几型噶。 你讲边个先？ 吓、 啊？睇你点游法。 前主持。 前主持，我成日都见佢着，好似阿 Tommy 咁着件粉红色嗰啲 polo 恤咁样。 系喎，佢似阿蓝毛痴嗰啲， 系资整啲， 系 蓝毛痴高啲啦，当然就 真人靓过网名咁，翻咗个山壁。 我都系讲事实啫， 系 冇啊！屌你个头像呢个佛像咁样，以为毒撚嚟咯？ 掂啊！ 佢唔係聽緊咗，佢冇戴耳機，可繼續啊！ 佢冇戴耳機， 佢聽翻牌翻嚟， 佢慢慢聽翻先算。 其實聽親都會， 可能心中暗喜啊！佢其實，哇、哦，北總讚我啊！ 嗱、 哦 啊，我揾下有冇，我哋不如清下 Google 啲啦。你哋講住先。 周圍我哋未來嘅手機裏面出現過，交俾你做。 大家有冇啲朋友呢，即係我都係因為近來去個喪禮引起我呢個諗法，即係個 Facebook 呢，即係明明佢已經唔喺度，但係個 Facebook 仲會 update， 係咪好好驚嚇？ 屌 Michael Jackson 都係咁啦， 屌個 Michael Jackson， 同我距離太遠啊嘛。 咁我都唔係，即係真係識個 friend 過咗身，咁佢個即 係嗰 當 時 女朋友幫佢 update 咯。 係啊，個女朋友接手咯， 接手 咗管理員咯，跟住 咁會 update 啲咩？ 我唔知佢係用佢 login 啦，定係有一個 post 嘅管理員。即係點樣做嘅？ 會寫啲乜嘢先？但係 佢唔係 page 嚟㗎嘛？佢真係真人喺個 timeline 度寫嘅。其實都係佢啲咁。係 咪真老鼠嚟㗎？ 梗係唔係啦？頭先研究咗啦。 咁研究得咁快嘅？ 唔係，我頭先好早見到佢啦，已經 過街老鼠。 啊，講緊阿雷玉蓮啊，雷長毛，佢就叫咗個老鼠狼，咁就 有 真英幅相嘅。有老鼠叫過街老鼠。 嗰只係米奇老尾嚟 嘅。真係咁啊！即係沉沉嗰啲嘢。 大家好。 咁我。冇 update 佢啲感受咯，即係可能佢， 我以為 佢懷念佢啦，咁啊寫上去。 係啊， 哎呀，我女朋友終於結婚啦，同第二個好開心啊！ 我今日終於，你唔使再擔心我啦。 係啊，類似啊。 未追到呢一幕喎。 跟住係咪 Facebook 個 relationship？ 跟住就寫住 幫佢改埋， 單身。 係喎，其實即係好似，即係如果好似好似你呢个年纪咁啊，你女朋友不幸又唔喺度嘅话， 哇 ！touch wood 啊， 咁样点解唔倒翻转讲你啊？ 你会唔会喺 Facebook 嗰度点样怀念佢？ 系咯， 唔会啊， 唔会原因系点解咧？ 以前会啊，而家未必。 以前 点解 你做节目都讲添？你以前 系咯，讲啲叠字出嚟， 系点解咧？ 而家习惯咗 as 低调 as possible 啊。 as 低调。 但系你 知我去旅行，我而家都唔会 post。 会。 其实我想问咧，系咪就自从 因为我过去几次去旅行咧， 都刚碰巧有啲事， 地震啊、水灾咧，或者断光纤咧，又或者系公司啲 server 咧冧晒档咁样，所以就好似低调咗啊，又冇事喎咁样。 哦，咁样嘅。 咁所以两个人啲嘢就。 但 係 你 之後就都係偏。 你而家喺節目講嘢比以前，即係若嗰陣時用個 term 叫咩？ 冇精神， 係冇咁 咩啊？ 以前活力啲啦， 活力啲，因為而家冇咁。 因為你係活力先生， 唔撚係啊，佢馬嚟嘅喎。 我哋要快過法輪功少少，係有著數嘅。 其實我哋喺佢銀樂隊前面後面 係，唔係啊？即係我係諗你嗰啲唔寫嗰啲，會唔會係因為覺得例如佢過咗身咧，你好快。或者遲早你都要揾過一個㗎嘛，咁冇理由咁寫得太盡，咁會唔會咁諗嘅呢？ 都唔會嘅。 唔會咁考慮嘅。 唔係或者真係到真係主導埋嚟個諗法又唔同嘅，好難講嘅呢啲。 係。但有時如果你話你接咗手呢，即係你會唔會有你女友啲 Facebook 密碼嗰啲咁？ 其實一個更加重點就係呢，我同我女友冇乜 common friend 嘅。 係。 即係我唔係好知道啲 common friend 寫嚟都冇人。 而家應該有啦，係嘛？ 多咯，即系都系嗰几个咁。 哦，即系都系比较细嘅。 系， 唔系我系谂，其实如果你 讲翻嗰个女友， 系啊，屌你！ 即系如果一开始即系你 take over 呢样嘢，就到唔知几时停嗰下，我觉得先系要考虑嘅嘢啦。即系好似跌入另一个深渊咁样。 你系谂得好认真喎。 我系谂得好认真噶。 我系好震撼到你喎，你嗰位 系啊，都几震撼噶。即係總體上 ，overall 咁樣去多方面咁樣去思考。 你覺得如果你 pass away 咧，會唔會有人揾翻本紀念冊俾你啊？ 我覺得， 或者你要自己揾定先。 有都未必係我老婆 整，可能你屋企要印定幾百本咁樣。 我自己整咯，佢唔識 整定先。 佢唔識整嗰啲 iPhoto 啊啲嘢，可能要我自己整啊。 你唔係你 iMovie 整嘅 slide show 啊？ 你租定個迷你倉咧，你俾條線。有啲咩事呢我交低俾老婆啦，你開咗你知咩事㗎啦，咁入面有千本咗啲乜嘢嘢呢紀念冊呢就叫佢有啲咩事就派街坊啦咁。 video 啊咁印定啲碟喺度。 如果你整到 Facebook page 先都得喎。 係。 而家你 set 埋你老婆做管理人咪唔驚 take over 唔到囉。 係喎。 唉你仲喺度諗 Facebook 點樣過好撚煩㗎。又死亡證都未必有用。 其實 Facebook 有冇呢個機制係點樣㗎呢 其實之前咧就用户即係佢啲 friend 咧就可以 幫手 submit 佢係過咗身嘅，係啦，咁咪提供翻啲相關證明咧，咁就佢就會即係 Facebook 會有。 咁如果我哋個個都 at 阿曾俊華 Facebook， 而家壞死 Q 咗，咪可以 take over？ 但係佢應該係要有啲可能法律證明嗰啲即死亡證啊嗰類，佢證實哦佢真係死咗。 但係不如開定個 page 叫 K Dead 咁樣。 唔係咁佢話佢死咗，佢可以轉個管理員俾你噶嘛？ 唔係佢。以前呢係只不過係譬如話佢將個户口即係停咗佢啦，咁就即係佢轉咗 status 佢已經過咗身咁樣，即係你 Facebook 咪有啲 milestone 嘅，咁就停㗎啦嘛。 係呀係呀， 咁 dead 咁樣有 milestone 就係， 但係我唔知我冇， 如果佢想繼續 update 佢啲嘢呢， 但係而家好似係係咪上個月啦？佢有個新嘅嘢，啱啱一定係上個月啦，因為今日四月一啦。咁啊，佢就有個即係機制係俾人即係佢好似係 assign 啲 friend 啊，即係你識嘅親戚朋友， 即係 萬一有事，咁就佢哋可以 提供翻啊。其實我想問攞死亡證麻唔麻煩嘅？ 攞死亡證， 即係其實我都會諗呢啲問題嘅，因為我都試過啲 有幾麻煩啊。 有啲客咧，佢話：哇，我老公 pass away 咗，我想攞翻啲資料點攞啊咁樣。咁我點樣去即係叫 prove 到佢係個 authorized person， 我係可以褪啲嘢俾佢咧？ 其实死亡证只不过证明咗嗰个人死嘅，就 唔代表遗产系佢， 系啦，唔代表佢死咗，即系之后啲嘢系一定俾咗另外一个人嘅，只不过即系佢可能攞得出张死亡证，系其中一样嘢，只系证明到呢两个人系有关系咯。 系 啦，咁死亡证就系佢死嗰阵时，好似系咪新市注册处嗰阵时会出到呢一张证明噶嘛？ 离开遇难人士可以沿统一中心方向离开，多谢座。 見到啊！ 我想問你揮手揮邊？ 探長，探長睇我唔到， 邊個嚟啊？ 咁恐怖嘅 探長， 哦，咁哇屌！ 點解會叫大陸豬嘅？ 唔知啊， 係大陸豬啊！呢個叫地豬六大， 豬六大又嚟， 係啊，咁係咯，咁因為死亡證就係用呢個方法去。 但即係佢俾咗死亡證，唔代表我可以俾翻啲嘢佢。 唔代表，但係你譬如話，如果我即係我譬如話用緊嗰啲咩合約服務， 譬如我個 PC 入邊我個 number， 係啦， 我想聽翻我先夫嘅電話嘅，咁我點樣可以攞翻功能？ 你有死亡證嘅話， 應該都得嘅。 你有死亡證，如果你係即係嗰啲咩結已婚嘅人， 哦就得啦。 咁樣咯，即係你證明翻，咁你可以。 咁如果係純粹男女朋友關係咧？ 咁呢啲好似係要係翻佢親屬攞， 要難啲。 即係阿謝偉俊同阿白姐姐好似都冇結婚噶嘛？ 係啊。 咁你都知道呢排咁多事噶啦嚇。咁如果 touch wood 有啲咩事啊？ 哦，就唔係白姐姐噶啦。 係啊，即係攞翻個電話都唔得噶咯喎。 其實就唔得噶啦。 WhatsApp 都睇唔到喎。 咁佢你譬如話你嗰啲 陳婉嫻助理都睇唔到 電信服務瓜，如果即係如果你譬如話一個人過身，咁你要攞返嗰啲咩電信服務啊，或者即係唔同服務合約嗰啲嘢，你想停嘅，咁你有死亡證咪停得囉。你想你想繼承嘅，咁你咪即係你提供死亡證跟住申請返都得嘅。因為佢過身咧，嗰啲藥就失效噶啦。其實即係佢，就算我譬如我簽，即係 簽咗都會失效。 即係三嗰啲咪可以簽幾多個月？99個月啊嘛，好似。 釘蓋簽部 iPhone 6咪好著數咯。 你咁樣唔係唔得，咁但係即係你諗得太盡咯。 著數啲又好係咪啊？ 你要咁諗係得噶咯，但係 推住個輪椅吸住氧氣咁樣都要。 係啊，係啊，你好啊，咁啊，我嘢而家想要啊。 我要 six pads， 唔該。 跳。即係唔係唔得，咁你要咁做嘅話，咁 正 喎。唔係，但係唔知啲電信商有冇話，即係年紀太大唔做你生意㗎。好， 屌又唔係買保險， 真唔輸啊！ 我要真夢 想。咁我哋已經嚟到咧下角度， 即係去到嗰度集會啦，睇個樣。 咁就準備咧大隊咧就準備行過去。 好耐好耐冇。 你有個問題，我哋係應唔應該入埋入去咧？ 我入埋係嘛？ 入埋咯，入埋。唔知係咪因為一路行一路講，好似行得好快啊？ 即係好似現場聽節目好快咁啊，係嘛？ 類似啦，係嘛？我哋係咪之後會一路行到入去麗苑港？ 屌你个！ 都好啊，我想再去荔园做个直播啊，不如？ 真系 敢唔敢先？ 屌你个千州！ 但系 好好啊，喂！ 上滑梯40蚊， 系咪好多人先？如果你荔 潮文啦、啊，我哋入场唔使钱噶嘛？你话 系啊，入场唔使钱。 系咯、 啊，我但系入场咁样得唔得？我唔知道。 唔肯系嘛？荔园要着 suit 噶。 啊！ 要着 suit 噶， 唔系即系， 即系咁样揸住 呢啲，即系录音器材。 我哋中意嘅屋企传统嚟嘅、啊，做乜都要录低噶。 系咁样啊！ 而家喺度咧有 KFC 门外啦，系嘛？我哋仲有咩主题讲啊？ 你想讲啲咩主题？ 有咩啊？近呢几日有咩新闻啊？ 我系主要想讲呢、這个 系 第一次同第13次游行嘅分别啫。 点啊？啊，即系数过今次系第13次啊！ 第13次啊！ 你印象最深刻系边次啊？ 03啦，你都冇得唔系噶啦。 嗯。 系、啊。 我咪就系话 03 Hotels 变 parade 咯，而家嗰个 全面。03嗰次我系最投入噶，我系整咗大 banner 啦。 你明唔明？我都整咗电梯噶。 然后整咗个头箍啦，上面有把刀喺个头上面。 做乜嘢？ 但系嗰把刀系真刀嚟， 即系你，因为响应阿师姑讲嗰句系咪？ 唔系师姑，系阿叶柳讲嗰句。 叶柳咩？唔系师姑话咩？ 阿师姑讲啊， 系啊，每个人头上面一把刀嘛。 阿师姑讲， 所以你特登就整把刀， 整咗三个嗰啲咁嘅头箍。 我屌， 系，即系嗰阵时系最有心机搞呢啲嘢。 我觉得嗰阵时好多人上街都系争啲想怼冧董建华咁滞。 差唔多啦， 爭啲啊，爭啲。 但係你知香港人係太温順啦，即、就、係、是、叫你散咪散咯。 喂，點樣樣行法㗎？咁兜咁遠嘅， 不嬲都係嘅，屌你。 係啊， 我次次都唔入去嘅，可能就。 因為佢呢度太高，佢又唔會俾你直接咁過啊嘛。同埋 我哋早即係上年有半年咧，慣咗就咁行去對面。 係啊，我都好懷念嗰啲日子啊。有一種自由自在咁喺馬路上面行幾舒服。 應該封埋嗰兩條啊嘛，咁啊炒架巴士落嚟點算咧？邊個負責呢？ 即係好似屯門公路嗰次咁啊，跌咗落嚟。 係啊，你睇死神來就話呢度凹點門口咧係好多。 係啊，幾多警察先生 咁啊，黑警啊，慈母啊， 幾多犬隻？ 慈母手中師啊，遊子身上衣。有今年好似都頗多女警喺度，我見到。 咩啊？ 都幾多女警喎？係咪因為散後之後整多啲 madam 出嚟搞，即係維持 自我 convince 到啲人唔好咁 形象好啲嘛？ 唔係係要拉啲女仔啊，即係揾啲女 madam 嚟拉，會唔會係咁咧？ 咁又係喎，女警拉男仔唔會卑鄙嗬？ 但係試過男警拉女仔咯，都冇事啊。 唔係，因為 佢當你係賊啊嘛，即係捉賊唔可以。 佢而家根據嗰啲規矩係話，即係我係即係盡可能提供即係呢啲女性警察嚟做啫嘛，即係唔代表佢一定要噶嘛。咁即係佢其實可以，其實都係全部男警去做曬都得嘅。 但唔知幾時會發展到啲女警嚟拉男示威者，然後話佢 非禮啊？ 會唔會咧？ 喂，我爆翻，我突然諗嗰樣嘢啊！我想問下今晚咧有冇煙花噶？ 有啩？ 有咩？ 嗱， 今晚好似冇喎，因為咧 過唔到政改。 聽聞係啦，聽聞咧就即係 過咗先會放嘅。 就 係咩？ 即係太唔掂啦，所以咧就即係提都唔提啊！即係譬如話每年七一跑馬啦，咁啊跑馬咧就 特首會出嚟噶嘛，係嘛？ 特首啊，呢個我哋嘅梁區長咧，即係出咗嚟之後咧，佢都冇亮相過喺七一噶啦，即係七一個賽馬日咧，佢冇亮相。 你知衰啦！ 佢都係揾阿林鄭啊， 驚啲賭仔屌柒佢啊！ 有一年揾阿曾俊華喎， 啊好似， 跟住咧結果咧，咁佢咧就喺呢個沙圈嗰度就出嚟就開幕禮咁樣咧就話。啊！即系我哋有请阿曾先生出嚟，跟住咧现场咧，佢即系个镜头一 pan， 啲人咧即系谂住阿欢呼，因为嗰阵时派晒啲旗俾啲即系妹噶嘛，点知咧成班人就掟报纸喺度丢咁样，咁镜 头老礼啊！ 咁跟住咪即刻即系转咗去播其他嘢咯。 但其实咧，以我观察咧，喺马场嗰啲马迷咧。即係最 hardcore 嗰啲， 係 佢哋你話 應該拉財爺 嘅，唔係佢哋屌政府啫，但係同時佢哋話會屌黃絲喎，即係一樣。 係啊係啊， 所以佢哋其實講嚟講去就阻撚住佢賭馬，你明白嗎？ 係啦，冇錯啦， 系啊， 冇错啦， 系啊， 快啲开始啦。 同埋佢觉得呢，即系阿财爷可能咧系带来衰气，未必会令到佢发财咁样。 六八九啊，直头不随人。 系啦，咁啊，每年嘅七一咧，其实都有一啲即系亲中爱国组织咧，就系会大笔钱咁样就赞助嗰日嘅赛事嘅。咁样咧，但系咧就嗱，呢个听闻嘅啫吓，听闻嘅啫， 听闻嘅 就系喺呢一个嘅等埋发叔之后咧，就有人临时抽起咗唔赞助啦。 哦，咁样啊？ 系啊， 即系又系声都冇啦。 大佬啊，咁核突，即系哇！你仲叫晒啲传媒入嚟，哇！建制派议员入晒嚟啊，跟住就嘻嘻哈哈咁喺度同人即系开开心心影相，你。大佬，你仲即系而家咁嘅时候，梗系最好就潜水噶啦。 应该又下埋半期添啊！ 系啦， 照计佢唔放烟花，应该要下半期啊，诸如此类嘢先。 佢 做晒成， 佢一定要潜水、啊。如果佢再出嚟，只系会令到大家更加记得佢哋之前做过测试啫嘛。我觉得而家好明显系所有媒体唔好提，尽量唔好讲。咁啊，等件事就丢淡，香港人又容易唔记得、啊，咁啊最好啦，咁咯。 我哋咧就已經 U turn 咗呢個下角道天橋底啦， 係啦， 而家已經去到咧，即係警察啊，呢個咪政府總部嘅側邊入口。 咦？ 咁就 青頭劈勾咧？ 青頭唔知喎。 去咗邊啊？ 咁啊，想起呢個半年前嘅呢幾日啦，我哋都喺度嘅，咁啊， 嗯， 真係啊，即係咁啊，過咗半年。 即係咩啊？即係時間過得真係快，又係 半年 喎，拜拜。 幾多個月啊？ 大半年啦、 啊，大半年啊，九月啊。嗰晚我仲記得，真係見到 IFG 咁樣樣啦，咁啊喺度有冇賴嘢啊？咁嗰啲咁嘅，咁啊坐喺度回氣嘅，我哋一齊。 啊、 大家靜心欣賞法輪音樂， 咁少少 呢個 爭啲重處， 你個麥咧收啲聲咧，隔音隔得太好啊，啲聽眾聽唔到啊。 佢哋話聽唔到咩？ 唔係啊，即係我哋講嘢會聽好清 楚。但係其實啲麥都係平時啲麥嚟嘅啫嘛， 加咗個棉啊嘛。 哦，個棉真係咁有用， 啊、少咗啲風聲。 都係。 哦， 係啊。 等我而家加翻啲風聲出嚟先。系咪真系有啊？ 有啊，有噶。 屌！ 即系我哋讲戏啊，睇啲咩戏啊？ 睇咗啲咩戏啊？ 未睇喎。我想睇 Terminator 啊！ 我寻晚睇咗嗰个。 我睇咗 Ted Two 咯。 It Follows 嘛？ 啊 ？It Follows。 诶，我想睇啊，但系 好睇噶。 我见啲人屌得好劲。 O K 喎，嗱，个故事系 沟咧， 唔可以叫沟。佢嘅摄影同埋嗰个制造气氛咧，同埋配乐都我觉得 O K。是上中上的水準，不是一套咁嘅小本片的水準，就高好多。咁當然佢個橋咧，最後是冇解到嘅，即係你 話你話天主教冇而家嚟啦， 係啊，就冇解到嘅。佢咁啊，佢個故事係講乜咧？咁就係講無厘頭嘅，係類似咧就係、是、佢。如果同人上床就會傳咗隻鬼去另一個人嗰度啊，咁嗰隻鬼就會去追曬佢啊。原來嗰隻鬼就行得好慢嘅，咁佢嘅點樣會預示佢出現呢？就係、是、遠遠見到個人向住自己行呢，嗰、那個就可能係鬼咯。咁佢就要逃避佢咯。咁逃避嘅過程啊，令到佢好歇斯底里。咁佢又諗會唔會可唔可以傳落下一個人好呢？咁啊。咁啊，喺外國係被人講話係咪一啲即係道德主義片咧，叫人唔好濫交啊，好容易撞鬼啊！嗱，我哋要得。咁啊，跟住個結尾咧，佢點解會有呢只鬼嘅由來？即係好似第一集精子咁啦，係冇個原因嘅，最尾無端端可以叫係無端端就完咗。咁啊，聽講佢而家就會拍續集，就會係講嗰個起源係點嚟，咁啊，我都會期待嘅。咁呢套戲就佢嗰啲鏡頭啊，叫做場面調動，我覺得係高，即、就、係、是、中上水平，係非常之精彩。 我睇台灣網就係話上半年嘅十大電影啊， 係幾好睇嘅，唔悶嘅。 哇！ 連我咁唔中意睇呢啲戲，我都覺得可以。 如果我同我女去睇，會唔會屌一聲啊？ 我唔知，點知你啊？佢屌你啫，真係 係咪？你係咪同你阿嫂睇啊？ 係啊係啊。 咁有冇屌啊？ 佢摸佢話覺得好，佢個好驚咯，因為佢睇乜都好驚嘅，佢睇啲鬼戲，有少少嘢就驚嘅啦。咁啊，方丈睇咗咩戲啊？方丈 啊， 方丈睇咗咩戲啊？方丈， 我呢個禮拜睇咗 Tattoo 咯。 啊，你得唔得？ 我覺得唔即係唔得咯， 唔得。 因為即係我咧個故事實在太過夾硬嚟啦。 成年一嗰啲水準都冇， 唔得，即係一當然係最好啦。 喂， 咦 ？P V 喎， 八位過嚟，八位 一樓先。 咩料啊？喂，咩料咩料？ 你有啲咩 topic 唔講得㗎？ 咩 topic 都唔講啦，大家好，大家好。 喂，講緊戲啊，睇緊咩戲啊？ 喂，殺破狼幾好睇 ，O K 喎，我覺得。 第一集。 第二啦，梗係屌你， 冇人心喎、啊。 我覺得 OK 喎，殺破狼二真係。 我哋有個聽眾投訴話 Tony 渣講太多泰文喎。 呢啲好難投訴喎，講咩啊？除咗講 Tony 渣，再爹你做咩喂？ 做 你現場直播啊？ 係啊， 勁啊！ 點樣？ 應該籌錢啦、啊，你哋嗰啲咪台都去籌錢咯、 啊。係，喂，講啊，殺破狼點樣講埋先？ 你都睇咗啦，冇人睇咗。 我冇睇， 我都冇睇， 想睇。 我因为本土主义泛滥，唔睇唔惊啊。 O K 啦， 得唔得啊？讲唔讲得通啊？ 呢个讲唔通呢、這个，真系 O K 啊 ，O K 啊 ，O K 啊。 喂，点啊？ 屌咁咁卵敷衍嘅你， 做啲咩啊？喂，行埋佢啦！你企度做咩啫？ 讲埋套戏先啫嘛。 行啦、 啊。屌，咁冇诚意嘅、 啊。我哋遇到前主持， 系 啊，系咪前主持近几年嚟第一次出声啊？直播。 系啊，上次佔領嗰陣時都冇啊。 佔領有咩？ 佔領旺角嗰陣時佢咪 哦，係喎、 啊，佢喺旁邊大聲講咋，都唔係真係入麥講噶。 係咁啊，阿方丈講埋套戲先。 我聽 to 我唔中意咯，即係佢只係好過奪命西少少咯，我覺得。 係。 但係笑嘅，佢係真係有位俾你笑嘅，咁。但是他的故事真的太夾硬了，即是你以一個即是笑片喜劇來說，我覺得就個故事完全吸引不到我，但是他是想可能即是講得多了這些東西之後呢，就即是套戲或者即是第一集賣座，他就想可能講多一點那些叫嚴肅的話題，等大家去想多一些東西。但是我覺得那些嚴肅的話題是好像是很夾硬咁樣， 他叫我行完跟住自己又走咗去嘅。啊？ 呢個咪叫行完咯，我又走到咁咯。 屌你啊！啊，咁即係可以慳翻啲錢啦，係咪？ 我覺得唔抵啦，更何況我都冇俾錢睇。 係。 即係我又唔會好似IFG 咁樣去揾普京嘅，咁我都係睇優先，即係嗰啲優先場。 冚比場啊嘛， 係啦，冚比場咯。但係即係我即係我叫做收咗，係咪叫即係收咗人哋嘅？ 受人恩惠 係啦，受人恩惠啦，但係我都唔覺得 OK 咯。 係咁啊，如果差過奪命西就真係垃圾。 咁我又未覺得差過奪命西嘅。 即係題材都叫集中係咪？ 都 OK 嘅，但係即係笑唔出，即係我覺得唔係嗰種第一集嗰種好笑咯。 咁啊，得冇乜。 但係呢套都有啲星客串咁，我覺得都幾好嘢喎。即係佢揾到多啲人嚟客串咁樣。 OK， 咁啊，阿北總冇嘢講係嘛？睇戲 暫時冇乜啦。 咁啊，不如我哋今日節目就係咁先啦，好嘛？ 好啊，下年見啦。 有冇問題啊？ 啊？ 我哋節目就咁啊，係咁。 尾聲 下年見啦。 下年見。 下年應該都會見嘅。首先我要用 乜嘢啊？你老母啊！ 個指模嚟都 unlock 咗部機先停到嘅。 lock 得未啊？ 係啦。 熱得滯喎。 熱得滯唔得噶。咁啊，再見，係咁先，拜拜。 小小个突然翻学，就注定长大冇用。上两课同女友走堂，像公演对住发梦。 搞溝通帶頭對話，校長話我係反動。喺初中老豆瓜埋，就決定聽日翻工。打針工藝冷氣專員，盡快地沖落小桶。幾千蚊又要食要住，我只係生活一種。睇醫生仲要收錢，住院又計住費用。點樣死點樣生存，莫非話我冇眼用？心中抱住砖头，为供楼不断打工，得到用力死唔得闲，人变成工具一种。计下数冇剩几耐，中秋就捐入山窝。等收工就快拉柴，冇改善你话快紧忙。